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又到 Happy Friday 啦！风骚快活人，快啲埋嚟，快啲埋嚟！我系小张张。 早晨啦，我系小欣。 早晨，我系荣升做攀岩教练嘅小强。 犀利， 惊唔惊？全馆最红。 巴闭巴闭巴闭！喂，好啦，开始我哋三小时节目啊！雷暴警告有时你今日十一点半，天气都系不稳定。星期五啊，今日记得有十二点半嘅大点唱，到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1872388。10:14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礼拜天气不稳定，多云间中嘅制造同埋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间噶。嚟自和缓东至东南风，星期六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做好呢个准备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但有些回忆每一个人总会遇到的。今天看了几幅的漫画，标题就是中学拍拖的回忆。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哥哥姐姐叔叔 uncle 等等。但是我相信首先这么说，中学拍拖有些话啱，有些话不应该，即是完全不应该。 仲讨论。 可能以前我们不讨论这件事了。 上两 我们不讨论这件事了。我们只是说，不知道你以前他里面列了几幅漫画 里面嘅情景嘅，你哋有冇试过咧？咁即中学系一个好清洁嘅时候啦，因为对呢样嘢咧仲系好有 好向往， 好向往啦，新鲜啦咁样样。咁啊，嗰阵时咧，我相信咧，嗱，我系中学啦，就算未入社会嘅人咧，拍拖咧，佢嗰种价值观系唔同嘅，即系佢唔会要求好多大人可能会要拣嘅嘢。好啦，咁呢幅漫画第一幅咧，佢就系话啦。友情飲水飽，以前咧即系啱啱即系有嗰啲叫做細細個拍拖咧，從來都唔會諗下要即系食啲咩貴嘢啊，或者要點去消費。 肯定啦，都冇經濟能力， 完全唔會嘅、 嗯，大家都冇。 係啊，去圖書館 咁，於是咧就攞好多 乜嘢咧？ 免費嘅節目啦，有冇試過啊？你嗰陣 有，梗係有啦。 免費嘅節目好多，你頭先講咗咧，圖書館啊，或者喺 海灘啊， 海灘啊。 其實你嗰陣時拍緊拖，你求其揾個地方坐喺度，你都好開心噶啦。已經 嗰陣都未係拍拖，即係約啊朋友。 係啊，曖昧。係 啊， 曖昧階段係都未必係嗰陣時候。最好玩 系 啊，嗰时候最好玩嘅，哇！你就哇，任何时间你都系谂住佢，系咪啊？ 好忐忑， 嗰时候系好。 嗰阵时我哋冇手提电话，乜都冇，屋企个电话响黏黏咧， 系啊， 好紧张啦， 抢住去听， 跟住或者阿妈又过嚟搵你啊，跟住你哇，你真系谂好多嘢啊，可能只不过系两步咋， 系整起把声， 喂，情圣咁样， 喂，以前好中意，知唔知系边个啊？ 系啊， 知啦， 冇错。 但系咧，如果啲阿爸阿妈咧比较严嗰啲。我不知道你有冇试过，你边位揾佢啊？会唔会问呢啲噶？你屋企 冇 啦，问呢啲噶系嘛？即系嗱，如果女可能紧张啲嘅，啲阿爸话你边个揾佢啊？嗰啲咁样， 咁佢哋好少听电话。 咁你咧？咁你会唔会啊？即系有个男仔打电话俾你个女？ 我嗰阵时咧，我夜晚咧经常煲电话粥咧，但系咧我要好细声，因为阿妈会闹嘅，仲唔瞓咁样样， 沉沉好烦嘅。 佢咪烦啊？觉得。你点解听日要翻学仲唔瞓啊？所以我尽量咧就唔好咁大声，但系有时佢都会咧，你知佢会起身去洗手间噶嘛？咁样出嚟就点啊？仲讲咁，得啦得啦咁，得完之后咧，等佢入房咧，继续讲咁样，又继续讲， 系啊，你提早啲讲嘛，六点开始讲，傍晚 佢都系要讲到通宵噶。但系你其实有冇谂过你嗰时候煲电话粥嘅啫？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 系啊， 冇嘢讲嘅， 系啊，真 系 冇 嘢讲。就算系冇嘢讲嘅话，大家系攞住个电话筒咧，跟住就你瞓先。你收线先，你收线先，我收线先，你收 线 先，我先收 线 啦。系啊，跟住佢就系要攞住个电话，就系煲煲下，你煲到咧就瞓着咗。有冇试过系咁啊？ 有。 跟住拎起嘅时候，喂喂喂， 瞓咗啦。 对面系未收线噶，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几浪漫。 我试嘅就系第朝早瞓醒，咦？点解电话即系摆咗我身边，唔系摆个电话筒上，即系挂翻个电话嘅？原来就系讲咗成晚，系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经常咧以前咧拍拖嘅时候咧，对于纪念日，譬如几时识啊、生日啊，系。比大人嚟讲系重视好多，同埋会做好多 DIY 嘅嘢送俾对方。 相识一个月啊，相识一年啊，拖手一个月 系冇错， 好多呢啲嘢 系，你都系想揾啲嘢嚟去同佢 庆祝 啫，同埋即系出下街咁样啫， 系 咯。到你一段时间嘅话，你就唔觉得嗰啲系啲咩嘢嚟？ 睇完戏嗰张飞都 keep 住嘅， 有啊有啊，我到而家都有。我 有 啊，即系唔系以前中学啦，即系讲紧嗰只你喜欢嘅人，又或者系嗰个你特别觉得有意义嘅约会咯，我都会 keep 嘅，真系唔多啦。即系 keep 一轮之后，你下一次搬屋你会掉咯，即系佢嘅限期只在于就系你几时搬， 时间 系啦，因为你已经唔记得咗啦。 系， 我觉得系好正 嘅。第三幅嘅漫画咧就发生喺后期啲啦。其实我即系我拍拖嘅时候都冇呢样嘢嘅。佢话咧通常咧会加$8，同台咧就有个 SMS， 因为咧同台即系大家一个同一嘅电信商 send 短信咧。就系唔知加$8嘅啫，但如果唔系咧就是， 哇，好贵 ，send 一个短信， 唔系加$8就可以唔知多几多，系啊，嗰啲咁样 短信啊，嗰阵时系喺手机发短信， 明啊，咁但系 嗰 阵 时 未 有 WhatsApp， 所以 加$8 呢个咪就已经手提电话有得 send SMS， 但我哋嗰时连手提电话都未有噶嘛，我哋嗰时靠呢个有线电话先可以，如果唔系点会煲电话粥啫？ 系啊， 即系出咗街就已经揾唔到对方，所以呢个漫画咧其实已经系画紧系。较后期噶啦，即系有手提电话之后噶啦。咁另外咧，佢话咧一齐搭巴士放学嘅，通常即系放学咧就等于拍拖嘅时间。 我冇呢啲嘢噶， 你唔会噶系嘛？ 即系冇， 因为你住喺学校。 我意思是你技术。 我做 校工强。 我做校工。 校工 强。咁点啊 好好啊。 哎呀。 校工好好、啊。 咪系咯。照顾啲同学仔。 系啊。 系啊。 冇话你。 守学校大门。唔俾啲坏分子 入嚟。咁点解你冇啊点解你冇啊 嗰次冇拍拖啦读书嗰时、嗯。 你系到几时开始拍拖、嗯、 出嚟做嘢咯。 哦即系你只冇校园嘅恋爱嘅。 冇啦。 咁都明嘅。 有冇憧憬过我想问下有冇諗过。 呢、這个傻嘅你问呢个问题。 因为呢 梗係憧憬啦发梦啦发白日梦啦。 咁你有冇尝试去争取嘅咩嗱你嗰时你都有搞啲嘅男女校嘅活动㗎嘛。係囉。咁你做啲咩每次即係当有男女校活动你缩埋喺边啊定係你点啊 我哋啲梗係唔成功啦。 嗯。 唔、哦、成功。 即係有做过嘅。 一 定有搵手 嘅。三个男仔我好记得 ,form 5考完 cert。就同三個一齊就買沙灘隻，攞埋個劇式機，就去淺水灣嗰度， 都擺到明噶啦喎， 擺到明啦， 擺到明嘅就係望住我，望住我，我而家要出嚟。係 啊，咁隔離有幾個女仔啦，咁我同我認識咗其中一個， 你有講過啊？ 有講過， 係 咯， 你 講過， 唔係咯，我就冇噶啦， 揾個小老寶， 係啊， 係啊，憑愛情陷阱啊嘛， 係啊，乜都憑啊。 喂，但係你愛情嗰一件時候幾時開始發功嘅咧？以前好怕醜嘅咩？即系你讲到你成个中学， 今日你系咪成为佢嘅专访啊？咁我行开先。 我突然间好 奇啊！专访， 唔系因为你成日都话你爱情嗰件手嘛？ 喂，爱情嗰件 就 系 你 噶， 你搞清楚。 系啊， 几时去咗我度啊？个名一路都系 你嗌你嗌我啊！ 你睇翻， 系啊，我冇从冇讲过，我马小强鬼爱情鬼件手， 系你安嘅个名，系我都唔知点解， 我都唔知啊，凭佢。我 Google 都找不到 是、啊。是啊你就叫做广播道杀手。 冇错。 广播道杀手就是我哋安嘅。情场鬼见仇就不知点解你俾咗我咁样嘅封号。 你 自己 讲够记得。 唔系系你封佢嘅。 各位 fans, 你哋自己话、啊、你听我嘅你我算。好啦咁有时呢放学就係一个拍拖嘅时间啦。即係唔知啦即係但唔好太过。好多地方去嘅譬如你好似先话真係去下公园呢我哋嗰陣时呢就最我自己去呢就去公园多嘅。因为公园呢即係起码有啲草嘅味道啊，舒服啲、啊。 草嘅味道， 公园系有草噶嘛？ 我只系闻到啲狗味，啲味道啫。可能我去 嘅， 通常有草嘅地方一定会有一两嚿金嘅。你有冇留意啊？一定嘅，好难受嘅。有时候尤其是呢啲咁嘅天气，系啊嘛。咁你讲紧以前清 朝，好似阿小羊羊话斋，我哋呢咁嘅单身狗。 系啊，即系唔系样样嘢，其实都系咩？呢啲咁嘅味道嘅话，都系一啲记忆嚟噶。尤其是喺呢啲咁嘅天气落。完雨之后，你试下坐喺嗰啲公园度啊，蒸起晒嗰啲味道咧，哇，都几系。 如果你话真系即系初期拍拖咧，两个我一定会去嘅。九龙公园同埋维多利亚公园，即系维园， 因为够大。 系啊，同埋维园佢又 去行个圈，你都一日啦， 系啊， 都天黑啦，行到天黑，就得个行。 其实咧，一啲都唔好玩，慰问嘅。 哦，系啊。我正想講係呢一樣嘢， 你試下坐喺度啊，個女仔好猛嘅， 尤其是又著條校服裙喎，係咪又拍嚟拍去喎，係咪？ 又 唔識做， 諗住幫佢拍啦，就 睇天氣啦。咁如果你天氣涼就唔係咁多蚊嘅。 係，仲有啲咩嘢咧？可以做啲咩嘢咧？ 係啦，嗱，一陣放學呢一個搭巴士走啦，或者拍一陣拖啦。另外咧，佢話咧以前拍拖咧係唔會理天氣嘅，無論晴天、陰天、落雨、打風，任何天氣都會拍。 我知點解，因為可以擔遮， 冇錯， 因為可以企得好。好好埋， 冇错， 冇错。 如果佢揸遮嘅时候咧，我又揸住佢 嘅 手仔， 哦， 咁样咯。最好把遮越细越好， 嗯， 点解可以缩埋啲 系啊，梗系啦。最好系个杯遮你个把纸遮仔。 从佢同你一齐担遮。嗰、那個反應，又或者嗰個距離，能唔能夠係咁以都可以知道嘅就係嗰個女仔中意自己有幾多啊？ 一定 會，會唔 會 啊？係啊，即係如果係中意嘅，我諗係會借啲耳， 翹住你啊， 撞下佢，哇，好開心㗎， 係啊，一定會撞 下佢，感覺下哇，因為你好少身體嘅觸碰㗎嘛， 啊、 但係如果你可以咁樣嘅話，嗱，我覺得若果。多數都是男仔揸啫，啱唔啱？因為比較高，咁、而女仔你會好少自己會咁主動嘅就去捉佢嘅手嘅、 嗯。 但我反而會覺得就係你講緊大家之間嘅距離可以喺把遮裡面，但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個女仔中意你有幾多，就睇下究竟佢同你又貼得幾埋， 係、 咪可以咁講咧？ 係係係係。 但如果女仔著雨褸咁啊，冇計。 唔會，佢一定唔會。而家講緊你係拍緊拖嘛。 嗱，拍緊拖咧，亦都係開寬，譬如話我左手揸遮。 系右手搭住佢， 你个高度就可以， 系啊，好浪漫嘅。 哦，呢、這个呢、這个 呢、這个呢、這个姿势啊， 系好似将个保护住喺呢个伞里边 咁样，然后慢慢行咁样样。 真系触碰咧，真系好有嗰个电嘅。我记得第一次同一个其实唔系好熟嘅女仔系睇一套好闷嘅日本片，跟住佢突然间睇到一半，佢挨咗落嚟，我就系觉得好紧张啊，成个人真系成个唔知点解好似。好 tense 咁样，因为未试过俾人咁嗌，你会 试过咩？ 未啊，嗰次系第一次咯。你有冇试过？ 即系都话佢杀手噶啦， 系啊， 系咪啊？都系冇讲错啦，跟住又听讲， 无啦啦，我都未讲， 专访你又 OK， 系咪先？你话佢系佢广告度杀手咁样，佢有咩听讲？仲要敢爱敢做，唔系就激死。 各位朋友，你话啦，你话啦，你话啦， 咩？ 哎，都不知道想讲咩，唔讲啦。Look in your eyes, I see a paradise. This world that I found is too good to be true. Standing here beside you, want so much to give you this love in my heart that I'm feeling for you. Let them see we're crazy. I don't care about that. Put your hand.Now 十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 show》，凡人睇睇咧，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早上十一点半。今日除咗稍后有车路的士之外，我哋仲会喺十二点半有点唱嘅时间，稍后时可以打嚟1872388。今日多云间中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仲会有《风 show》，凡人千祈唔好行开眼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抵达法国巴黎展开访问行程，今日将会出席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嘅粤港澳大湾区欧洲法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陈茂波寻日出席早午餐会的时候，向法国金融机构和商界领袖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包括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的各项举措。他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实施普通法，保持自由开放、友善高效的营商环境， 金融監管制度與國際接軌，法治與治安良好。陳茂波同與會者就多項議題深入交流，包括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後的香港營商環境、香港與中東及東南亞地區的經貿投資開放，以及中央近期推出深化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合作的措施等。港大牙醫學士課程學生發聲明表示，部分有關牙科學生臨床經驗不足的報導有欠全面性，或者有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邀請學生參與討論修例加入一年實習期的安排。在立法會有關修訂牙醫註冊條例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麥子寧表示，當局分別在去年3月和今年4月與港大牙醫學院教職員和學生會面，解釋實習安排。由衛生署、牙管會和港大牙醫學院組成的專責小組月內會再召開會議，牙醫學生代表亦都會繼續參與。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李建文說，修例最先影響的會是2025年8月畢業的牙醫本科學生，而牙管會在2019年8月已經向大學方面出列臨床經驗要求，早於受影響學生入學的時間。中國香港舉重健力總會宣布，葉永玉因為私人原因昨日辭任主席一職，主席職務由第一副主席余森波代行。港協暨奧委會表示已經接獲通知，即時生效，又說尊重總會和葉永玉的決定。葉永玉早前接連兩次在賽事前的致辭之中出現錯誤，今年3月在灣仔醫館出席舉重邀請賽致辭的時候，曾經將香港形容為比較小的國家，及後在今個月初在一項有來自中國香港和中華台北選手參與的賽事之中致辭的時候，提及有13個國家參與。中國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早前就事件向港協暨奧委會提交書面報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曾經表示，葉永玉接二連三連續發生同樣錯誤是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16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5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6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工商银行4.69跌1仙，腾讯控股376蚊跌5.8，康方生物29.9跌18.15，恒生中国企业66.98跌7.8，阿里巴巴77.9跌7.5，小米集团18.28跌6.6，快手57.75跌1.4，美团115.7跌3.8，中海油19.46升2.8。网易145.2系升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57.1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4，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8649点，跌454点。港金报2170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 8.08美元，卖出2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比较车多噶。咁先讲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着和富中心有坏车，龙尾在东港中心。现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另外尖沙咀的加兰围由于有路陷，加兰围近着加连威老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沙田的沙角街有水管急收，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着旧世军田家炳学校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去旺角、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和青山公路红喜中心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开面店嘅，有一晚有个男人入咗嚟咬两碗面，一碗自己食啦，一碗放喺对面个吉位度。个男人对住空气讲啊，老婆啊，食饭啦。食完之后佢又讲，老婆啊，我出去一阵啦，好快翻嚟。跟住嗰个男人就冇翻过嚟啦。 OK， 食饭晚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呢个星期五嘅早上啊，10点08，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宗嘅香港嘅新闻吓，咁啊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是、有个人因为喺巴士上边，佢闻到有人带咗一啲嘅榴莲咧，就发晒脾气啦，咁啊最后搞咗好大龙凤啦，跟住又要啲人落晒车啊，咁啊车长又唔知点算啊，跟住其实嗰个人咧就已经系包得好好嘅，但系啲味道咧都系即系点讲咧飘咗出嚟。 呢单新闻我冇留意啊，因为我留意啲大事。 好啊好啊，你分享啲大事，有啲咩大事讲嚟听下，我都想学下嘢咧。 你水平未够，讲嚟 好心理啦。 好， 继续。 好啦，咁于是咧有一个其实咧所讲到榴莲呢一样嘢咧，我自己都唔中意嘅。但我觉得有时呢啲叫做可包容即包容啦，即系人哋都唔系专登咧系要将佢啲气味走出嚟。但系其实榴莲咧系一个科学家，日本嘅科学家咧，佢 佢用一啲儀器去量度食物嘅臭味咧，榴蓮係十名不入嘅。即係對於臭、全世界最臭嘅嗱，佢呢個唔係網民選喎。 我知啊，我有興趣知邊十名好臭喎。 唔係網民選嘅，係佢真係用啲叫臭味量度而去量化咗。第十位我哋成日都食嘅就叫做臭豆腐啦，第十位啫喎，啱啱入到十名，咁、就我諗環地方好多都食佢咯，臭豆腐。雖然有啲， 不如我哋估下好嘛、 哎， 即係十名裡面嘅， 但有啲我未聽過嘅，可能 唔緊要，我哋聽過嗰啲係咪撞下啦、 啊？ 例如有臭豆腐啦，佢哋覺得臭啊， 臭 皮蛋 臭臭 皮蛋。皮 蛋不入， 唔入 皮入 鸭蛋。 我最近咧去咗内地，佢哋话有一种叫做臭屁醋啊，你有冇 醋啊？ 醋啊，臭嘅，但系食嗰阵时咧 就冇就 系 啦、 啊， 我明啦、 啊啊， 闻就有， 闻 就食落去就唔臭嘅。 加 埋 啲食物嘅系嘛？ 系啊，佢用嚟煮嘅， 系 即系煮。 咁 净 叫臭屁醋。 啲妇女系啊，妇女生完咧就 系 用啲 整姜 醋，系啊， 用臭屁醋， 冇错。 咁会点样？听呢个名。 咁佢真係有嗰陣味啊嘛， 係叫臭屁醋啊嘛。 咁點解會有嗰陣臭屁味嘅？ 佢哋話係嗰個發酵過程嗰、 哦 那個醋，係啊。咁 會唔會因為有雞蛋啊？你有冇、 啊、 你有冇留意嘅就係食雞蛋好尷尬嘅、 啊， 特別係食烚蛋， 啊、 因為有幾次。 蛋黃啊嘛。 其實咧，我都誤解咗你嘅。朝頭早我同你一齊食早餐，係咪？我哋大家一齊喺上面嗰度，我有時候開下會啊，傾下偈啊咁樣。跟住就發覺點解突然之間有臭味嘅？點不知就發覺嘅就係你喺度食緊雞蛋。係 啊， 所以我就會成個死啦。開頭嘅時候我唔知道咧，我係以為嘅就係有冇搞錯？小強日日都放屁，仲要係咁臭嘅屁，你唔知嘅。咪呢个系个秘密嚟嘅， 我望紧你啊， 因为我觉得呢啲屁味系会似由你嗰度， 你系 即系 会做呢啲、這 個， 因为你系会似做呢啲嘢， 呢、 這 个屈辱、啊，我觉得系 而家洗冤洗咗啦， 我搞翻清楚啦，我搞翻清楚，我就 系 当每一次我闻到呢一只好尴尬嘅屁味嘅时候，原来你就喺度食紧咧，就系、是、鸡蛋三文治。 哦， 系啦， 嗰 只你就有嘅，系啦，咁、我就发觉咗，哦，乜原来嘅就系呢啲咁样嘅，都几难闻嘅屁味，系来自鸡蛋嘅，系、 哦、 啊， 明白明白， 所以就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有时你好难讲，臭唔臭啊，又或者系即系大家公认嗰啲嘢系会觉得系奇怪嘅一啲食物咯。 而家咪咪话嗰十样嘢，我又谂唔起，脑海中又谂唔起有咩好臭。 嗱，可能因为系一个日本科学家佢。做嘅一个量度啦，所以佢里边有几样嘢咧， 都 系来 自日本 嘅 纳豆。 纳豆冇错，纳豆去到第七位。 我中意食纳豆， 我好中意。 我唔可以食啊！我打一个盖咋，我都有一次打，我已经顶唔，即刻冚一埋。 纳豆系好有益噶。 我中意食 毛 豆， 好好 噶。毛 豆都中意食，纳豆都中意食。咁就有纳豆啦， 有 臭豆腐啦。 臭豆腐好，第九位有一种叫腌萝卜咸菜，唔知道你有冇食过腌萝卜咸菜。而第八位咧就系叫臭鱼干。臭鱼干都有两种，一种咧就未烧之前，因为佢另外榜上咧臭鱼干咧第五位咧就新鲜出炉啦，即系烧咗同未烧咧都喺榜上。 其实讲紧鱼干嘅话，都系会有啲可圈可点啊，嗬！有时譬如可能我哋自己屋企都会有一啲类似海味嘅嘢咧， 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过嘅就 系 有时如果你摆咗落个柜度啦，系 啊， 都臭噶，都臭噶。如果你讲紧咸鱼嘅话，又咪就茴香又会臭啲啊？亦都有一阵鸭味嘅，我留意到似系有啲厕所嗰啲阿蒙尼亚味嘅，咁我觉得佢就好可能佢讲紧嘅呢一种鱼干就系日本人好多时候会揾嚟嘅，就系可能放汤啊煮嘢嘅嗰只咯。其实我哋海味都有噶，啲鱼干仔 啊， 啲鱼干仔，咁其实嗰样嘢都有，真系有一阵啲奇奇怪怪嘅腥味嘅，腥味又会唔会嘅就系似所讲嘅臭味咧？系咪？ 其实海鲜香港啲海鲜啦，唔知你有冇试过买完海鲜之后漏咗啲。海鲜嗰啲水咁样，蟹又好，虾又好。如果你冇清理咧，第日你已经觉得成个即系一种好臭嘅腥味。 唔新鲜嘅海鲜嘅话，都臭噶， 好臭， 系啊， 系咪啊？ 特别啲虾， 系啊，就系嗰啲腥味同埋嗰啲腐烂嗰啲味道咯。 即系手都一阵味嘅， 系啊，同埋一洗完之后嘅话，都清唔到噶， 系 啊，系 啊, 啊，要加啲，要等一段时间你先至会可以冇嗰阵腥味。 系啦、啊，第六位咧有一种寿司叫腐寿司，鱼字边一个腐浅个腐，咁我未食过啦，即系佢话都系一个叫臭味嘅榜上边嘅。呢一種壽司，另外咧，阿拉斯加有種叫葉海雀，雀仔個雀，葉海雀係第四位啦。第三位可能大家都會諗到嘅就係芝士。 芝士，又叫 Epicure 芝士，紐西蘭芝士都幾臭嘅，因為有時睇過啲芝士製造廠咧，佢有啲冇咁臭，但有啲特別臭嘅，唔知點解，即係個發酵咧係聞到咧，你會覺得好難聞。 我未去過芝士廠啊，你又唔帶我去？ 我去過一啲譬如芝士廠，又或者你講緊嘅就係可能芝士臭唔臭呢一樣嘢，都係有少少同發酵嘅嘢有關啦，會唔會係啊？即係頭先佢所講。佢同我講嘅有好多嘅食物裏面嘅話，其實有好多嘅都係經過咗呢一個嘅製造食物嘅方法，就係發酵嘅，好容易就會俾人哋覺得佢係臭咯。咁可能芝士係啦。咁如果咁講法嘅話，咁我哋中國芝士咧，腐乳你覺得臭唔臭啊？ 腐乳 都臭噶，鹹鹹臭腥腥， 你中意咪香 嗰啲咁咯。所以我覺得芝士都係一樣咯，係咪？而芝士當中講，我又會覺得啊 blue cheese 係特別臭嘅，但係就係中意佢臭。如果佢唔臭佢 blue cheese 咧，你不如唔好食。 系噶， 嗰啲咁贵啊， 即 系矜 贵在嗰样。 冇错， 所有臭嘅食物咧，其实嗰啲人系觉得嗰种臭就系香，系好矛盾。即系我爷以前成一种臭蛋啊嘛，我唔知道有仲有冇得卖咧。系一啲一打开已经系好有厕所味嘅蛋嚟嘅，咁但系佢真系成日都食黑色嘅，成日打黑色嘅蛋黄，好特别。好啦，呢、這个 臭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其实皮蛋系咪都有少少似咧？皮蛋头先、我想讲咪古皮蛋咯， 个黄 系 外國人好憎啊！ 又或者唔靚嘅皮蛋、其實有時都有呢一隻，好似係金屬，介乎於鹹啊腥啦。其實你講得出你覺得唔舒服嘅味道嘅，佢喺裏面都有嘅。因為我有試過有一次咧，就我買有一個皮蛋瘦肉粥啦，我真係不能夠食嗰個皮蛋瘦肉粥。原因嘅就係咧，嗰個皮蛋咧一咬落去咧， yeah. 有嗰種阿蒙尼亞味，你明嗎？即係我覺得佢喺哪來？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咁樣跟住佢係會搞到我就全碗粥都係呢一個味嘅。我諗係一啲唔係好靚嘅皮蛋咯。系啊，好臭，所以我就估，竟然皮蛋系冇粉入喎。 系啦，嗱，海鲜咧就比较多嘅，第二、第一位咧都系啲嘅腌鱼吓，第二位叫发酵鳐鱼，来自韩国，而第一位咧就叫盐腌嘅飞鱼，鱼字边一个飞吓，飞人个飞，咁咧就系瑞典嘅一种鱼咯，咁所以就系佢话系最臭嘅。 我哋都冇食过，冇点 过。你食过最臭系咩啊？你有冇中意食啲咩臭嘅？ 我冇噶， 你唔中意。 最臭咪头先我讲嗰个臭皮醋。 应该咁样讲，你唔惊食臭嘅嘢，会唔会啊？即系有啲人你知嘅啫，一见到 你好简单，你话个车有人攞住啲榴莲，我 OK， 我唔会投诉嘅。 系，唔系？但系有啲人真系唔中意，系唔中意得好夸张。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是、成班朋友啊，好奇怪嘅，专登咧就去呢、這个系马来西亚定系边度咧？我唔记得系马来西亚定系泰国啦，系专登泰国，专登咧就食榴莲，佢又话去。去咗之後嘅話咧，直頭係誇張到咧，人哋喺開個榴蓮嘅時候，其實咧基本上佢行嗰條街咧，已經成條街都係，因為係每一檔都賣緊榴蓮。咁跟住我就佢冇嘢喎，好啦，到我哋去到有某一檔嘅時候，哇，好開心啦，幾個榴蓮精咁跟住就哇，開呢一隻咁一開嘅時候咧，佢走，做乜事？做乜事？唔係，佢過咗去對面馬路啊！咁跟住咧就捏住個鼻，我覺得真係好乞人憎。 喂， 你真係好乞人憎呢個態度， 破壞咗人哋中意食嗰啲人嘅心情啦。 咁我就話做乜嘢啊你？咁啊又要嗌過去啦。咁佢就話冇啊，原來係咁臭啊！就捏住個鼻。咁跟住我哋又咁點啊？咁我就話你食完先，我先翻過嚟啦。咁全程就係我哋喺呢一條街度行，佢就喺對面，大家同一樣咁就平行線咁一路喺度行。 平行線。 咁因為就算食完之後嘅話咧，佢話我哋口都好臭 啊。食完講嘢都有味， 俾你激死啊！ 有啖飯咧咁樣， 係啊，唔係咁，但係我又明嘅。而家只係年紀越嚟越大，我係會發覺嘅就係唔好覺得人哋有咁大嘅反應咧，係好奇怪，因為嘅就我諗。是真的會有一些咁，譬如可能對有某些東西他很敏感的人，係嘛？佢唔中意，佢就係唔中意噶啦，咁咯。但係佢就即刻彈過去就哇，即刻過馬路咁，我就覺得真係好誇張。 但係佢行嗰條街，你話好多人都開緊噶啦嘛， 係啊， 但係佢又冇乜特別反應，即係已經好多其他人買緊噶啦。 係係、 有一次咧，我搭嗰啲長途巴士啊，即係由羅湖去東莞啊。嗰啲巡逻巴士有个人食饭盒喎，哇！个司机闹到飞起， 饭盒都闹， 闹啊！ 因为啲味喺度， 系啊，因为可能有唔系，可能系豆豉，即系嗰啲啦。佢觉得好大阵味，当你食饭嗰个咧，你就觉得冇。 佢唔系嫌臭，佢只系觉得就系有阵味喺架车里面萦绕不散， 萦绕不散系啊！个厕所个车有厕所啊嘛，又闩住唔俾人去 啊！吓，佢闩咗个厕所唔俾人去， 惊臭啊！ 怕臭啊，有啲大巴车咧， 哦，即系佢惊佢去完厕所咧，就成架车都有味啦。 系啊， 即系你想讲嘅就是话呢一个巴士司机系任何有味道嘅嘢，佢都系尽量避免，唔俾你哋用，唔准食饭啦，唔准去厕所。 唔准讲嘢， 其实都几好。 其实唔俾食饭， 总之我唔中意嘅嘢，你哋都唔可以做。 但系唔俾去厕所，好似 系 咪恶得少少？ 巴士哥哥系咪唔可以咁噶？喂，其实我哋如果系咁，佢唔应该揸巴士哦，佢应该自己揸啲出租车系嘛？ 系， 你觉唔觉得应该系咁样？ 系，如果出租车的士又喺度食饭， 咁你咪 拣 客咯，系咪先？ 见到佢揸住个饭盒，嗱，你唔 准上车， 系啦，唔准，系啊，你唔准上后边噶，跟住你可能你。见到嘅就系佢个样唔中意嘅啫，唔得后边噶咁样，几好啊！ 你个身有味，唔准上嚟， 系咪啊？即系应该咁样啊嘛。 冇错冇错。 所以其实你谂下，即系如果系揸车嗰啲哥哥嘅话，佢几惨啊！有时你真系再都唔知啲咩下，到最尾嘅时候你都系要佢叫你去边，你就要去边。 对啊， 你真系辛苦晒啊！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欣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忙人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成年人的世界，当你成为成年人，在成年人的世界，经常被寄予无数期待、责任。我们渴望自由、独立、成功、幸福，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路上，很多时都会被挫折、失望、迷茫所困扰。成年人从婚姻到事业，从家庭到社会，不停面对各种的挑战、压力。或者正如鲁迅所讲，成年人的苦衷不是不可以讲，而是讲了都没有人会理解。 成年人的世界似乎没有容易两个字，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之中面临各种的挑战、压力，不停被迫去适应、改变。曾经的梦想或者早已被现实所淹没，我们开始为了生计而忙碌，为了责任而奋斗，慢慢就会失去当初那份纯真和热情。无论事业定是生活，需要我们成年人保持一颗勇敢坚定的心去面对挫折和失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没有容易两个字的世界，终有一日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功。我们可能会在深夜里面独自躲在被窝默默流泪，我们可能会在办公室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继续工作，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努力，沉默之中一定会找到一个出路，找到自己的方向。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长远。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尚断。话到底解好清楚，不肯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报，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平天，活法不失在苦分前，讨厌加讨 另一旧歌叫做《傲骨》，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朝十一点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4%。翻嚟会有你又接唔接？十一点后出现。 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常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常。 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晏昼一点半啦。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日一点半，天气不稳定，有雨同埋稍后咧雨势较大嘅。今日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1288，十二点半就点唱，可以随时打嚟啊！靓妈接紧噶啦。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就系都慈佛社杨逸林纪念学校郑瑞威校长。 郑校长早晨。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晨， 早晨、啊、 好有早会 feel， 好有早会 feel， 系啊，健身啊， 系啊， 点解唔好意思啊？ 系咪成日玩健身噶？ 以前成日玩健身咯，而家就肥咗啲啦。 吓、啊，你叫肥？ 搞错啊！你知咩叫肥？ 人板人板 豆瓜。 是、哦、 但是因为什么停了不再玩健身啊、 最主要都是很忙于工作啦，咁同埋啲关节都开始有啲问题啦，咁而家转向啲比较轻散啲嘅运动啦、stretching 啊，即係拉下筋啊， 呢、這个好紧要、 太太成日提我去游水啊，咁游水都系一种自然。 点解要提嘅？ 因为真系成日顾住做嘢，少运动， 渣渣地唔去咯。 渣渣地就唔去啦。太太成日要提我做运动啊，阿女又话啊，爸爸我唔信你可以变翻以前咁啊咁。 以前系点噶？以前点 噶？即系 six pack 噶。 哇！ 到三角系嘛？ 翻相你睇。 好啊好啊好啊。我就谂其实咧，除咗话即系我哋见到个校长咧，同我哋以前嗰啲见到好唔同啦，即系一样都系咁靓仔，但系佢好大只。之外嘅话咧，其实可以用我哋介绍。啱啱我哋都有傾過，就係呢間學校，係啊，其實咧都有啲嘅特別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喎。 係，其實咧，道慈佛社楊逸林紀念學校咧，就喺天水圍嘅一間咧輕度智障嘅特殊學校。咁我哋嘅辦學宗旨啦，我哋係佛教學校啦，就眾生平等，有教無類。咁個意思就係啊，就算學生佢有幾複雜，有幾多樣性，我哋都要尋求最好嘅教學方法啦，同埋佢學習策略去幫每一位嘅學生， 係要適合佢嚇， 適合佢， 係啊，所以覺得好得意啊，因為頭先喺度傾開，我先知道原來可以咁，即係要因應住就嗰個學生，譬如可能係比較落比較落天一啲嘅，又或者係比較係個人 活躍 一啲嘅，係啦，咁你又會將佢嘅就啊用一種另外嘅一種教學嘅方式， 譬如佢有一啲真係佢有個 deficit， 即係有個障礙，就係關於語文字嘅，咁我哋咪用多啲 visualize 嘢去， 哦，係吸引佢， 用你嘅方法，係啲方法，咁佢咪有滿足感，係咪有個投入感？做人有投入感咧，佢個學習自然會正向啊，咁 冇錯，最緊有興趣嗬， 係啦， 加上佢嘅興趣， 係啊，我哋都希望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嘅話，會令到嘅就係我哋聽住風騷發佈人嘅所有嘅聽眾嘅話咧，都可以咧就學到嘢， 好， 係咪？係， 冇錯， 我哋一齊進步， 係啊，係啦， 雖然啲題目好流肥。 嚟咯，我校长。 好啦， 好，你又知唔知？首先，同学仔问题嘅，嗱，有个英文咧叫做 put a sock in it， 翻译过嚟就系摆只物入去。到底其实呢个说话系讲咩意思呢 p u t a sock in it， 第一叫人唔好讲嘢啦，第二叫人加把劲啊，第三叫人专心啲啦，第四叫人反省一下啦。到底 put a sock in it 是叫人乜嘢呢？中文翻译就是摆只物入去。第一叫人收声。 冇讲话入去边啊？ 冇讲。第一叫人收声，第二叫人加把劲，即系加把啲。第三叫人专心啲，第四叫人你反省一下啦。到底嗰个意思？是哪一个才是正式的歇后语？ 校长， 校长有没有头锤啊？ 看你，看你。 反省。 我不知道，我直觉觉得是反省。 我不是，我是觉得收声。 收声和反省我都想着。 塞隻物落去口度，不给他 讲。等他不要说 话。In it。 塞落个口度。 In your mouth。 In your mouth。 是啊。但这些很粗鄙的行为。 那你揀啊。啱你啊，啱你啊。 我都是揀收声。 收声加把劲。第二个是咩？ 第二是加把劲，第三嘅专心啲， 专心啲。 第四嘅你反省一下啦，咁样你反省一下。 反省， 即系好冇礼貌嘅，塞隻物，冇礼貌。 唔系噶，但系啲嗰啲咁样嘅即系英文嘅啲言语，你觉得你唔可以直译噶，你唔可以直译噶。 校长啊， 校长， 校长呢？ 校长，校长， 校长， 校长， 校长啊！不如咁样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啊，俾个 tips 你好唔好？ 好好好， 佢哋两个。其中一個是啱嘅， 一定是我啦。 即係得翻佢兩個，即係你當佢個兩個選擇啦。 係啊，即係二揀一咯。二揀一，50-50。 嗱，一個咧就話叫人哋唔好講嘢啦。 一個係反省。 係啊，一個叫反省。 咩叫 你買？你跟邊個？ 買邊個？ 跟邊 ？Sorry，唔好意思。 阿張，你反省一下啦。 係啦。咁我覺得咧。係啦 ，put a sort， 你即係好似塞住啲嘢咁啦。 係啊， 咁我就試下 A 啦 ，A 即係 馬小龍背喎 ，A 一 D 係咪？ 係啊，兩 A 一 D 係啦， 好，好啦， 答案。 但係等陣，呢個李麗蕊同學要有名叫做。 撞 王啊！又俾你 撞王， 冇撞 王，即系佢经常撞啱， 撞啱嘅。特别系我唔识嘅嘢，佢乱撞。 其实两个有可能嘅，我谂下，即系我谂嘅逻辑啦。 你坐一坐， 你讲， 唔系即系收声咧就好直接嘅，因为你咁啊塞，我哋中国文化啊嘛，有咩嘢塞住把口，咪攞个橡皮塞住把口咧。我哋咧香港 系中国文化嘅 kidnap 人咧，即系绑架人， 系 咁嗌咪塞住埋佢嘛。 系啊，跟住你搵嗰啲。 咁但系咧外国咧 sock 即系嗰个密嘅意思。可能有啲即係 有啲另外嘅， 或者有啲 case 咁，等你反省下咁，等你俾啲強烈嘅氣味你反省。 你試下除咗物俾我啊，我感受。 其實你講咩得㗎，係咪先？你 講咩 ？B 係 咩 ？B 係咩 ？B 係加把勁係咪？加把勁 咪就係， 係啊，俾個臭味你嘅就你俾心機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好似食物咁臭㗎啦。好啦，中意試咧， 知唔知啊？ 又俾臭味， 咁臭，係 啊 係 啊，咁臭，問一問。 各位同學，各位同學討論得好熱切。讨论得好热切，咁阿张你最后买咩咧？ 我头先都话啦 A 啦，系啊，我想继续坚持翻试下 A 啦。 你又系拣 A 咯？ 正确答案系好直接嘅 A。 系。 成分太汹涌，追捧民心都要卡通那种，全场民政太拘束，除非社内制度好放松，原由道亦没懂。就开班狂野作教学团，白失聪制服配备系统，电单车男女亦会合用，步骤中正上秒脸孔，对于精英的男孩柔弱或更好。拳头强度及外貌，亦都听得到几个主任在声讨，佢哋分析和奋斗。流民营东京方成为代表都需非正统，仍然合法地失控，或者见到风主做运动，做什么都爱自由，纯情迎青春风，人人梦想的公主抱拥，太难再想喜欢过男孩的 定董思立学完我哋 all in 嘅呢一首新歌吓，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快啲打嚟点唱啦！小蕊蕊， 系啦，嗱，听住咯噃，想问一问大家啦，知唔知道咧？当你结婚嘅时候咧，新郎新娘咧都会各自咧揾一啲好朋友咧组成嘅，就系姊妹团同埋兄弟团啦，系咪？ 知道。 系啦，咁如果系新郎咧所组成嘅兄弟团嘅话，喺现场度搞下气氛啊，顶下酒啊，搞下啲古下古灵精怪嘢啊，咁样，佢哋叫咩名啊？嗰班人 兄弟咯， 伴唔系有个名叫嘅。呢一班呢一班叫做咩啊？鄧川石 哦，係啦，鄧 川石。想問一問鄧川石嘅由來係同咩有關嘅咧？冧唔冧飛？ 冧 冧飛！得到你嘅加持，我真係已經充滿住信心。A 同真係同一嚿石有關嘅。B 同一個姓鄧嘅人有關。C 同以前結婚嘅習俗有關，定係 D 同搬運工人有關咧？ 搬运，邓川石， 邓川石， 邓川石， 你知啦， 我知 啦，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去接新娘啊， 系啦， 顶酒啊， 嗯， 啊校长，哇，你写咁多嘢， 佢周生，周生名 系冇办法啦，职业病啊， 哇，成篇嘢写得出嚟， 写论文啊。邓川石， 校长你结婚嗰阵时有冇邓川石？ 一定有， 一定有啦， 邓 川石， 一定有嘅， 一定有嘅，一定有。 我觉得咧似搬运工人， 点解咧？ 即系帮新郎哥执头执尾啊，可能真系有啲 唔系。邓川石呢样嘢系代表搬运工人， 系啊，我觉得 个来源有关个来源， 系啊， 佢可能去好远好远，唔知 点样。 系啊，我觉得同婚嘅习俗有关。 嗯， 我觉得习俗即系C，我觉得系。 校长， 我都是觉得是一种习俗。 嗯， 唔系我呢个太正路啦， 正路可正路得就，但系冇 A 又冇理由 红旧石， 无论冇理由有个 object， 即系有个死物啊嘛。 嗯嗯嗯， 系啦，咁结婚应该是一种习俗，又或者咧嗰、那个习嗱邓氏姓邓都可能有习俗喎，可能有哇结婚系一个邓氏嘅家族传扬出嚟嘅呢个玩法， 亦都有可能 喺香港啊嘛，好多围村邓氏 啊 嘛家族。 其实你觉唔觉得校长都有呢、這个真系谂得太多？ 系啊， 好似头先咁样，佢系钻研我哋嗰啲假嘅答案嘅， 钻研你啲答案喺度。 但系你钻研假嘅答案，你明嘛？ 校长你 证明佢做嘢认真啊！ 信你搬， 证明佢做嘢认真啊！ 嗱、哎，你睇下，嗱，同旧石有关，邓姓习俗，佢都系同一类嘅嘅、答案嚟嘅， 系， 即系都系嗱。同舊石咧係佢作嘅啫，你睇得出啦。鄧姓都係佢作嘅啫， 因為就翻有個鄧川石字， 呢個佢嘅分析啊。嗱，你可以唔信嘅 嚇，搬運嘅分析係 遲落咗去 C 同 D 咁。 係啊，信我啊。 好， 你揀咩啊？咁 你揀咩啊？ 我揀 D 咯， 我揀 C， 我揀 C。 好。 私人啲， 真系私 啊 ！Michael 系私， 我估私， 我都私啦。其实搬运都跟得过嘅， 咁你跟， 因为 但唔可以，但 系 唔可以买两，唔可以买两门咯，唔可以买两门咯。 你做咁多嘢都考啊， 系啊，我而家拣到我最开始就系私嘅， 私 最开始， 即系两个私嗰啲， 而家系唔系先 嘅？ 而家你系咪？ 哦， 你锁定啦嘛， 锁定 你嘅答案系两个私，啊 Michael 都系私系咪？ 系 啊，两私一啲， 校长， 但冇后悔喎，可能错嘅， 错咗都就系学。做一啲新嘢啊嘛， 好鎖定鎖定係咪？ 都係真係搬運， 係咪？好兩試一啲，好係冇人啱嘅。 姓鄧，姓鄧， 係姓鄧。 姓鄧嘅人有關定係同一嚿石有關咧？ 姓鄧 石，佢穿咗嚿石啊！即係 應該係，如果係咁就 係喎，又好似 穿嚿石，係整穿嚿石。 咁啊， 似我 A 啦， 石 啊！我呢个好题目喎， 好题目啊， 好题目， 邓穿咗嚿石， 系啊， 系同石有关，系咪全部石？全部买 石，仲有答一次 A， 买石，买 石， 买石， 石 石石 石 石 石 石 系 错晒嘅， 石 啱嘅。嗱，要同大家讲下，因为真系 好 得意，系啊，其实咧系因为以前咧啲猪农啊，当佢养大咗啲猪仔嘅时候咧，佢要担去咧就系一个市场嗰度卖嘅，所以咧佢就用一个担挑。咁如果你话喺其中一边嘅话，佢要有一只猪仔，咁跟住佢另外嗰一边嘅话咧，佢就要系啦，所以咧佢一定要揾一只石嚟去掟住个 重量， 个重量掟住只猪仔，佢先至可以用个担挑，佢冇咁辛苦，虽然系重啲，但系个问题在于佢要咁样嘅话咧，佢就唔会话即系即系整埋一边，编埋一边。 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咧，仲要係乜嘢咧？當佢去到市場嗰度賣咗呢只豬之後嘅話，呢嚿石就冇用噶啦，佢就會將呢一嚿石掉埋一邊。嗯，咁跟住咧，點解要同呢個鄧川石一樣咧？其實同你哋嘅兄弟團係一樣啊！結完婚你哋就冇用噶啦。 咁衰噶，原來 好寫實啦呢嚿石。 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啊，所以呢一班人就叫做開頭嘅就係呢一嚿石叫做鄧豬石。但係講下講下就因為呢一嚿石成個永遠，你會發覺喺市場嗰度側邊有好多嚿呢啲叫鄧豬石，就係俾人哋用完之後嘅話咧，就當廢物咁樣掉埋一邊，就等於你一啲嘅兄弟團一樣嘅咋。总之个婚宴完咗之后，你哋就冇用噶啦，你就散开噶啦。 即系我今晚要揾翻佢哋先。 即系新娘就系只猪。 喂，好啦，时间有限啦，马小华，你快啲问你嗰题啦。 好，好，校长有冇留意足球噶？ 都有啊。 O、okay, K， 都中意足球嘅。 德甲利华古信呢一、這个好，今年好出色啊，赢好多啊吓。到底利华古信系咩嚟嘅咧？A 是一间汽车厂 ，B 是钢铁厂，是德国啊吓。C 就是一间化工厂 ，D 就是药厂。佢其实系好多年历史嘅。 汽车化工。 利华古信佢一个对 哦，即系 对名， 对名， 但 系 佢 branding 后边有一个产业， 药名， 有个产业， 我估药名， 汽车化工、 钢铁化工、药厂， 我估药厂。 四个都是德国嘅著名嘅，即系。 企业 嚟嘅，德 国药名， 重工业啊，科技咯。 钢铁系第几个？ 第二 B。 第二 系啊， 你话钢铁我都 想钢 铁咯， 因为德国生产钢铁系好啦，正如我哋宝马嘅钢水，系咪？咁同埋历史上都 咁，我汽车。 钢铁 校长， 汽车，我买汽车，我系 A， 佢系钢铁老师， 钢铁老师， 我 系 药 厂， 药厂 ，A B C， 有 冇 人啱？ 校长，校长你。 做咩？ 你又 你唔好俾佢谂啦，你俾佢谂。 哇！你哋系咁眼神喺度动摇。 你咪唔望？ 唔望啊！系啊，但系你嗌我啊嘛，望过嚟就。 冇瞓咯。你识做？你识做啦。 佢冇分， 喂，近亲， 校长， 小心啊！ 你同校长倾下偈先，系啦， 校长， 校长你拣咩啊？ 惊你冇分啊！ 校长你拣咩啊？ 我头先话 B 啊嘛， 系 啊， 钢 铁啊 嘛， 钢 铁，钢 铁，钢铁，你觉唔觉得好流肥咧？ 又流肥啦！头先你话第二题流肥都几有， 佢唔想你，佢唔想你捧蛋啊！佢唔想你捧蛋啊！ 第二题几有学样啊？头先 系咪啊？你真系冇谂过佢兜好大个弯嘅，就先知道邓川石系咁嚟。 嗱咁啦，头先我都讲过啦，钢铁制造咩啊？可以制造 汽 车啊嘛， 所以你拣汽车啦。 系啦，咁啊 A 啦， 又转咗汽车啊？ 系佢拣汽车， 但系国内嘅汽车又好发达喎。 哦，佢主要系电车嘅技术发达啫。 快啲啦， 药厂，我觉得应该系药厂。 我拣咗药厂噶啦， 你改唔改啊？ 快啲啊！十秒钟，校长，十， 肯定 啊， 九， 系啊， 八， 诶，我都系诶钢铁啦。 哎， 答案系药厂， 好嘢。校长有坚持有原则， 因为你哋嗰啲，你哋两个个嗰啲表情太 lucky 好似好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中午前后雨势较大，市民请提高警惕。港大牙医学士课程学生发声明表示，部分有关牙科学生临床经验不足的报道有欠全面性，或者有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邀请学生参与讨论修例，加入一年实习期的安排。在立法会有关修订牙医注册条例的法案委员会会议上，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麦子宁表示，當局分別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四月與港大牙醫學院教職員和學生會面，解釋實習安排。 由卫生署、牙管会和港大牙医学院组成的专责小组月内会再召开会议，牙医学生代表亦都会继续参与。牙医管理委员会主席李建文说，修例最先影响的会是2025年8月毕业的牙医本科学生，而牙管会在2019年8月已经向大学方面出列临床经验要求，早于受影响学生入学的时间。经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8月起生效，位置野鸽的最高罚款由现时10,000元大幅提升至100,000元和监禁一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李世荣相信修例有一定阻吓性，同时要求政府加强公众教育。他说政府过去执法宽松，2022-23年度成功票控不足100宗，普遍只是罚款几百元。今次修例设下定额票控罚款5,000元之外，亦都增加获赋权的执法人员，由以往警方和食环署扩展至房屋署、康文署和渔护署。中西区区议员刘天正说，当局目前大约有14个位置野鸽的黑点，例如中环街市、副食品市场附近等。他说有野鸽在大厦住户的冷气机外筑巢，令到住户担心疾病感染而不敢开冷气机。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1号定为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国际日，纪念这一场发生在1995年的惨剧。决议获84票赞成、19票反对和6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投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之前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是历史上的黑暗一页，各族人民都有无辜平民死亡，斯雷布雷尼察惨剧更加是令人痛惜。倉促表決仲存在重大分歧的草案與推動波斯尼亞國內和地區國家和解和睦的精神不符，與維護西巴爾幹地區和整個歐洲和平穩定的期盼不符，亦都與通過設立國際日展現會員國團結的初衷不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40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69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工商银行4.6毫六跌4仙，腾讯控股377元跌4.8，康方生物33.9跌14.15，恒生中国企业67.04跌7.2，阿里巴巴78.35跌3毫，小米集团18.34跌6毫，美团116.3跌3.2，中海油19.64升4.6，盈富基金18.83跌1.9。快手57.75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57.07，瑞士法郎0.916，加元1.374，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95点，跌407点。港金报21,71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1.3美元，卖出2,331.7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卫理道嘅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嘅位置。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太古城。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已经取消咗噶啦。咁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红隧方向近桥面嘅位置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咁提翻大家啦，龙翔道较早前系有工程噶，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交通回复翻正常。另外，红磡嘅新围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仍然继续紧。去基利士北路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车辆禁止由七潭道北左转入去新围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喺搭车嘅时候，有个大叔喺我隔篱食紧薯条，佢唔小心将啲茄汁滴咗落去我啲鞋度。我望住佢，空气静止咗三秒，跟住佢第一条薯条俾我。 好核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和一诺用尽千方百计都没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係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五嘅早上十一点搭八，嗱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快啲打嚟登记啦！我哋仲有少少 quota， 1872388，十二点半正式开始点唱。你又知唔知？再次欢迎我哋嘉宾，都慈佛社杨日林纪念学校郑瑞威校长。 郑校长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啊！ 哇，你睇下校长嗰啲嘢又 问题就由嚟啦， 有问。 交俾鄭校長。 好啊，我可以開始問 題啦。可 以啦， 各位聽眾啊，主持，今日咧我嘅題目係關於咧而家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同埋依個神經嘅多樣性。 係 係啦，咁啊大家準備好啦。第一條題目嚇數據咧係嚟自咧世界衞生組織嘅一個報告嘅，2020年嚇。咁啊根據世界衞生組織2020年嘅數據嚇，全球啊，大約有多少比例的青少年 係有精神健康問題呢、即係我哋而家中學嘅學生有幾多嚇個比例？譬如十個裏面有幾多咧？咁、A 啦，10%，即係10個裏面有一個、B。15%， 佢全球定係香港？ 全球嘅，講緊全球嚇。其實個比例相差唔太大嘅。如果係已發展國家嚇，咁都唔使擔心。啊，10% 啦 ，A、B 15%，啊，即係十個可能1.5個啊。C 20%，即係10個有2個啦。D 30%，十個裏邊有3個喎。咁究竟啊，我哋而家嘅青少年當中十個裏邊有幾多個咧？咁啊 ，A 10%， B 15%， C 20%。D 30%， 即系四年前，2024年 。 校长，我想问咧，情绪算唔算精神问题？ 算嘅，影响到有啲心理状态，其实都觉得自己唔舒服，都系一种嘅。 同埋情绪病系其实唔系长久噶嘛，即系佢可能嗰排会唔开心啲，跟住迟啲可能又冇翻事，但系都拨入去嘅。 拨入去嘅，系啦。 咁我估四， 譬如简单啲啦，焦虑啊，焦虑， 我估啲 焦虑呢啲比较简单， 我估啲。 已發展國家，okay, 一定唔會十咁少 嘅。嗯，冇錯。 2020年 ，OK， 二十同三十之間。 青少年有冇係一個年齡噶？几多岁？几多岁咁？ 在学嗰啲咯， 在学啦，你当中学生嘅范围里边。 哦，中学生 更加多啦。 三十啦， 我都估三十，即系 D。我哋两个估 D。 我唔想咁多，我二十啦。 好 好， 系啦，即系两 D 一 C。 系啦，咁你呢个记住啊，呢个数据系2020年啦，即系4年前啦。咁啊，其实咧系有一位答中嘅就系 C。20%， 但系而家可能又唔止。 系啦，你哋讲得啱啦。嗱，C 20%其实都 高噶啦，系啊，都高啊， 全球 系啊，即系五个里边有一个， 五个里 边 有一个， 系啦，嗱，但系头先 知唔知最 update 嘅数字？ 最 update 嘅数字咧，香港咧，其实早几个星期咧，我哋蔡局长都讲过，而家香港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咧系24.4%。 哇！ 咁即係四個裏面有一個，咁亦都我有一個數據係都係2023嘅，就都係全球嘅，已經攞咗全球一個25%啦， 又升咗咯， 都係啊，即係升咗大約4-5%。 係係。 咁如果你話喺而家當今咧，香港嘅時間咧就係24.4%，我記得之前嗰個。 啊，校長，你覺得點解會升咧？其實係咪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嘛，功課壓力啊、愛情壓力啊等等等等。 其實係啦，你 其實個 difference 喺邊度咧？係因為發生咗咩事會令 到？嗱，有兩個， 我覺得係疫情。 咩啊？ 疫情有兩個因素啦。頭先你講疫情啦，係一啲影響嘅因素啦。咁另外一個教育嘅因素咧，因為其實以前精神健康嘅定義，喺可能我哋七八十年代叫做咩啊？得閒病都唔得閒死啊！嗰 個得閒死唔得閒， 得閒死都唔得閒病啦，係咪？淨係講啊，你冇病同埋唔虛弱就已經叫做精神健康啦。咁但係而家講緊你係幾個狀態啊？心理啦，係咪啊？身體啦，係咪再加社會適應嘅，咁發現到好多啲問題。頭先你講啦，定義上闊咗，咁變咗個數字會上升。但係想講一個實質嘅情況，疫情。嗱，譬如啲人我哋叫 lock down 啦，咁其實 lock down 即係我成日要喺室內啦。咁但係其實有樣嘢，我哋嘅情緒，我哋好多嘢係 lock in 咗喺我哋身體裏邊。咁我就係講好簡單一樣嘢，疫情我哋咪成日喺室內嘅，咁但係原來我哋平日每日都可能有一啲唔運動都好，都叫做出室外啊嘛。咁室外陽光，你哋知唔知有咩作用？ 維他命 D， 除咗維他命 D 咧，就係亦都同我今日所講咧神經多元問題嘅有關，就係乜嘢啊？原來咧， 腦神經， 原來咧陽光會令到我哋咧血清素腦裏邊吸收血清素咧會減慢，唔會吸收得咁快。咁我哋血清素嘅儲存量足夠啦，會令到我哋感觉 良好、开心、 开心、 放松，系啦，舒服、relax 嘅。咁所以你话 lock down 或者嗰个情况就系大家成日喺室内冇运动，运动另外一个取向啦，大家都知啦，系咪神经科发展里面就叫做多巴胺啦，系咪有啲释放多巴胺？咁所以 快乐嘅荷尔蒙 系啦，呢两样嘢其实忽然间冇咗，咁就影响好大。 明白， 其实系全世界都 有其中一个因素咋， 系系 所以大家要关心下嘅就系青年人，佢哋就系啲精神健康啊吓。好， 第二条 非常有意义。 好啦，第二条啦，嗱，我头先讲到啦， 系咪延伸嚟噶？延伸 噶，延伸噶，今日系好似上堂咁样噶、嗯。 我唔怕。 系啦，咁嗱，头先讲过啦，正常嘅青少年精神健康有问题，个比例都咁高咯，去到而家2024年接近每四个就有一个咯。咁、嗯、如果好似郑校长学校啊，啲同学仔可能佢有自閉症啦、嗯，又有可能係有依個過度活躍症啦。咁佢哋會唔會面對更多比例嘅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呢？咁、 嗯、 第二題嚟咯噃。 嗯， 當前嘅研究顯示啦，自閉症普係障礙 ASD 嘅患者，成日會有其他精神健康問題嘅。請問以下邊一個選項最能夠正確描述自閉症人士同時又患有自閉症焦虑症的比例呢、 嗯 啊、即是意思啦，他有自闭症、 嗯、 但是呢其实几多个自闭症的人士里面 都同时 有 焦虑 症、嗯、好啦，答我问那个选择在这里，四个选项在这里、嗯、A 大约有 20-30% 啦、 嗯、 B 接近一半 40-50% 啦、 嗯、 C 15-30%、嗯、D 11-17% 嗱， 我俾另外一啲嘅 15-30咁大， 系啦，有一个20-30， 40-50， 15-30，11-17，系啦。咁咧，我俾啲数字啊，咁啊，嗱，原来有自闭症，又有强迫症，即系 OCD 啦，obsession-compulsive disorder 就有大约11-17%。哦，原来自闭症，佢如果成长里边唔适应环境各样嘢咧，佢好有机会都会有 强迫症， 强迫症添噶。咁、另外啦，关于啊，原来自闭症里边有20-30% 会有 depression 抑郁症。咁、你哋估下啦，焦虑症又有几多咧？咁， 我觉得都高。 我觉得唔会咁高，反嚟。 即是有 ASD， 你有 知道，你知道頭先啦，正常都四個一個啦，咁究竟又有本身佢係又有啲神經多樣性嘅人，咁佢精神健康會唔會容易啲有問題咧？咁、 我估 D，A A D， 我係 D， 佢 A。 我估 C 啊。 嗯， 好。 A C D 係啦 ，A C D 有冇人 啱？有冇 人啱？ 是冇人答啱嘅、 啊、B 啊，应该系 B 啊 ，B 四 十至五十啊， 所以证明咩嘢咧？嗱，如果自闭症人士，又或者你系一个多动症啦，即系过度活跃症嘅人士啦，其实好大机会咧喺佢嘅生命历程里边咧，都会有精神健康问题噶、接近两个有一个啦。 哦， 麻烦，即系要多啲关心， 所以要多啲关心同埋谂方法点教好我哋嘅小朋友。 知道，好，第三条， 第三条啦，嗱，我哋成日咧喺神经多样性里边咧，依个好重要嘅新知识噶噃、我哋就系认识到。有兩樣啦，自閉症大家都知啦，咁、另外一種叫 ADHD 啦，過度活躍症啦，咁而家其實咧好多國家發現到咧有一個新嘅神經多樣性嘅一個嘅障礙啊，咁其實喺社會裏邊咧都係好大個比例，但係冇乜人認知到噶，今日所以想同大家講嘅、就係一個叫做 FASD。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 胎兒酒精譜系嘅障礙。 嚇！即係點啊？會點？ 嗱，依個係點咧？係啦，嗱，以前嘅社會我哋係咪即係講中國人社會嚇，女士好少夜晚 social 去飲嘢噶嘛。以前 即係媽媽成日飲酒。 以前酒又唔會咁多款啦，係咪？淨係得係咪啊？中國傳統就係得叫酒精係咪？ 係啊， 孖精咁樣。 孖精 咁女仔中唔中意飲啊？唔中意啦。 冇呢樣， 係咪啊？但係而家你諗下，你諗下，好容易引到一啲。 女仔 都會飲嘅，飲落去都唔覺有酒精嘅，係咪 啊？ 咁但係原來咧，發現咧，好多人以為咧啲小朋友係有過度活躍症啦，但係近年咧醫學發現原來佢哋都係 FASD 嘅喎， 即係媽媽飲酒 飲多，媽媽可能佢夜晚去 social。是不是啊？已经可能开始怀胎了。 他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夜晚可能是 partying 的。是不是但是怎知原来可能自己已经开始开个胚胎成长了。但是原来一啖的酒精都有影响的。是啦。那当然去看个严重程度啦喝多啦。还有一些数据特别是当你怀孕最临盆那一个月如果喝酒呢个影响是最大的。那有不同的数据比例去分析。那但是你不要以为初头可能未够一个月唔怕啦，大家饮啖酒啦。但系咧，专家同我讲咧，已经系有影响咯。 大家真系要记住 啦。咁好啦，问题开始啦。 好啦，以下哪一项唔系胎儿酒精谱系障碍嘅主要特征？ 嗯， 都几深噶呢题。 唔系系咪？ 唔系系啦。A 面部异常特征，例如佢薄上唇啦，人中好平滑啦。 嗯、 啊，原来有啲特征嘅吓。 嗯、 B 生长发育迟缓、嗯、啊，即系会影响到佢都比可能睇落去冇咁大只啊咁啦。咁、嗯、我肯定唔系啦，系啦。咁啊 C 遗传基因变异。啊，系咪同遺傳有關嘅咧？咁 D 中樞神經系統異常啦，影響到啦啊，影響到可能會冇咁叻啦，智力啦，認知上有問題啦，又可能影響到佢情緒行為嘅問題。 D 嗱，我再問過啦， 頭先一路講緊精神健康啊嘛， 係啦，嗱唔係，記住 A 就面部異常啦， 唔係 面部異常， 即係有三個係嘅， 係啊，有三個係嘅，就會影響到佢面部異常啦，影響到佢發育遲緩啲啦， 呢個肯定， 又有影響到有個遺傳基因嘅變異啦，跟住又影響到佢可能有認知障礙又或者有啲情緒行為問題嘅， 係 A 面部。 系啦， 面部异常， 唔系， 即系可能唔系啊嘛， 系 咯，即系其实个样系睇唔出嘅。 C， 我系古诗， 好， 好， 有冇人啱？ 答案系 C。 哦，遗传， 因为同遗传冇关嘅， 系， 但系咧， 哦系， 佢出到嚟，佢好似我头先所讲，佢啲特征啊，唔好嘅特征咧，就系成日多动啦，成日可能整蛊人啦，成日唔集中啦， 咁 啊唔系面部异常，面因为佢真系有啲分别嘅。头先我所讲啦、 哦， 原来咧FASD 谱系障碍嘅小朋友或者成人咧，佢、 嗯、 个人中我哋咪平时都凹落去嘅，佢、 嗯、 咧就好似冇咁凹噶。 哦，嗯、即系冇呢个 平滑啲嘅，平滑啲嘅咁样咯。 咁都几 咁同埋 上述影响 啲嘅， 即系变咗一个叫做 lifelong 嘅 lifelong 噶 lifelong 影响噶。咁、 嗯、 譬如我哋宣扬得多比较多系咩啊？吸烟系咪啊？即系当女士怀胎吸烟，就会影响到咧，好多人都知噶。小朋友好容易咧出世會有嗰個叫多過度活躍嘅，係、 哦、 啦。咁、 okay. 但係原來咧酒精個影響都咁大喎、哦。咁、嗯、但係我哋中國人社會好多時女士吸煙或者可能佢真係有啲想 relax 下飲酒，都未必會同人講。咁、 嗯、 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都要正視。 其實如果我吸煙咧，唔單止你話生之前咧，我見過有一個媽媽抱住 BB 喺度吸煙，我真係覺得 嗰個 好大影響，因為佢你抱住佢啦嘛，咁、近距離咁都咪吸曬二手煙。 係啦係， 一樣 一樣有影響。咁但係當然懷胎嘅時候影響最大啦，因為我今日所講咧就係神經多樣性啦，咁就其實影響到佢咧有一樣咧叫前葉壓 prefrontal loop 啊，或者嗰個嘅 cortex 啊，嗰個皮質咧係有影響，咁佢情緒行為啊就變咗控制唔到啊，同我哋正常人有分別咯。 嗯，好嗱，校長，我哋問多一條好唔好？因為時間關係，好嘛？問多一條啊， 最後一條啦，咁啦，比較正向啲，我想講啊，大家譬如話啊，成日都覺得啊自閉症可能過度活躍症，又或者頭先所講FASD 啲人，其實哇咁會唔會對社會冇貢獻㗎？咁我好想問呢一題咧，第四題就係、是、啊。其實呢一種嘅人士啊，譬如 FASD 啊，胎兒酒精譜系障礙人士，其實佢都有特殊好嘅特質嘅喎、哦。咁、佢其實適合啲咩工作咧？咁、 四個選項 係啦 ，A 客户服務代表啦，可能佢都成日唔集中咁多動，企喺度 serve 人最好啦。咁 B 金融分析師係啦 ，C 策劃師 ，D 就係銷售經理啊。咁啊，佢究竟 serve 人啊，定系佢好有結構嘅頭腦，可以做到計數嘅，好似金融分析，係、啦。C 啊，究竟佢會唔會好 creative 嘅、做一個可能畫 家咁 啊，創作 插畫， 插畫咁，定係做一個銷售經理咧？咁 插畫，我覺得美術 創 作 銷售 銷售 多 插畫 好啦，你有 C 兩 C 一啲嘅咁答案就係、是。策畫師啊，係、啦，因為咧，其實我哋都要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係咪眾生平等，有教無類，個個都一定有叻嘅地方。 嗯、 原來 FASD 嘅人士咧，通常具有卓越嘅創造力同藝術嘅天賦嘅，因為咧，策畫師喺依類工作咧，能夠發揮佢哋依個所長，同埋咧，策畫師相對社交嘅壓力都會細嘅，咁咧更加適合佢哋進行依一方面嘅工作啦。咁、所以呢一個咧。 答案就是 C 嘅。 多謝校長，好啦，咁我哋有一首歌嘅喎，係啦，要麻煩你咧，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點唱啦， 同埋講下你揀呢個歌原因啦，點樣咩人啦，有啲咩想講 等等。係啊，咁好啦，咁咧其實我今日咧點咗首歌咧叫做《陪著你走》。咁我係頭先講過啦，我係一間特殊學校嘅校長啦。其實我想藉住呢首歌表達咧，作為學校其中一個成員，我一定陪伴你哋咧，每一位家長或者照顧者咧一齊行落去嘅。特別係家長，如果你哋記得咧，校長咧喺新年嘅時間眼前啊，唱呢首歌俾你哋聽咧，感動嗰頭咧唱到流眼淚。今日咧我就唔係我唱啦，今日點翻俾大家聽，補翻數。另外最重要，梗係要多謝學校嘅辦學主席楊主席同埋楊校監啦，你哋開明嘅領導，信任我同同事去營運學校，咁好多謝你哋。最後前線嘅你哋 ，Pansy 副校、Kara 副校、各位主任、各位同事、各位同學，好快學期尾啦，大家都好努力，衝埋佢啊！就嚟暑假啦，多謝完學校，多謝完學校啦，我都要點翻俾我嘅爸爸媽媽。太太心儀，女女月月，仔仔日日，多謝太太多年嚟全職湊住小朋友，我知道咧比我做校長仲辛苦嘅，一齊為家庭努力。最後都送呢首歌俾風騷快活人三位主持同台前幕後嘅功臣，大家都要感恩珍惜，因為相互陪伴嘅關係好重要噶。 多謝曬，謝校長。 你冇走住，你話你唱唔曬，而家一齊唱。 你陪佢， 我陪你，我陪你。 陪著你一生到白頭， 都能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陪著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多谢 郑 校长，多谢。不相信时间片刻别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著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著你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特别嘅天气要同大家提提啦。黄色嘅暴雨警告已经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家悬挂，雷暴警告有啊，上到今日一点半啊，天气非常之不稳定。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天色较为明朗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打电话嚟搭半点唱时间。 车 路的士， 车车， 今日好大雨， 好大雨， 好犀利啊！ 揸车要小心啊！ 安全道路，所有揸紧车紧要好小心啊！ 冇错， 大雨到睇唔到路啊！ 有啲乜嘢要提醒大家呢个时候？ 同埋周围水浸啊！头先咧，其实我一路揸车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附近出咗名水浸噶啦， 系 咪有好多学校嘅？ 冇错， 好惨啊！啲学生仔点解咧？有好多车睇住水浸咧， 咁样照碌过， 咁样照碌埋去，我睇住哇！真係半個身成身俾佢病到濕曬，係一航巴士站嘅人完全濕曬。大家司機 揸慢少少 啦，揸慢少少。你見到路邊有水浸嘅時候，慢少少。 可能仲要翻學㗎， 好慘啊！成個身濕曬都唔知點算。入冷氣地方， 係 啊，就慘啦，真 係。其實都有成日教我哋㗎啦，係咪？呢啲咁嘅時候衝過水浸嘅話，係唔使衝過去嘅。 冇錯，慢慢 慢車咪好咯。 係啦，跟住相同嘅速度。 咁大雨咧，慢車都有個好處就係有時你即係嗰個叫睇到嘅路面系低啲嘅，即系你再近少少先睇到，远啲已经睇唔到。 系啊，所以尤其是去到而家呢一刻咁样，大家揸紧车嘅、坐紧车嘅，都可能提醒一下司机大佬要小心啲啦。 嗯，系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嘅问题咧，其实都系可以有一啲经验嘅分享。 冇错， 系啦，经验嘅分享嘅就系、是，小强哥。以前 你经常挂后啊， 梗系啦，因为你经常吓 经验最丰富系你啦呢度， 周游列国 咩事咩事？ 因为你周围去，所以就应该有好多呢一方面嘅 喺外地嘅。 搭一啲可能出租車啊 嘅時候，會有啲咩經驗咧？係 啦，分享一個地方，尤其是係咪好多時候你唔識地方咧，你唯有嘅就去搭一啲 打車嘅時候。 打車 嗱，曾經一段時間咧，國內打車咧，我哋都好驚。越幾樣嘢，第一我試過一到一個新嘅地方，俾的士錢落車，發現有張假錢。 哦， 呢個好多朋友都有咁嘅， 即 係 你先佢找翻俾 找錢找錢嘅時候，咦假嘅喎？呢個我真係試過。 佢寫咗假字，你點知啊？ 公眾假錢。 繼續。 第二樣咧就係以前相對嚟講咧，嗰啲國內啲的士咧就冇咁乾淨，好似污糟咁啊！特別佢嗰時鋪塊白布喺度啦，同埋咧佢前面個司機位咧有個鐵籠喺度， 係啊， 而家冇啦，而家真係冇啦，因為嗰陣時 好似話防打劫噶嘛， 係啊，佢又驚我哋，我哋又驚佢哋， 係 呢個係真係啊，係啊，好驚嘅，同埋因為嗰啲布啊。是很污糟邋遢， 你見得到白色的布，但已經不是白色 了，變成灰色了。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嗰啲司機咧有啲食煙仔、你會覺得哇好唔安全， 好大陣味。 係啊係啊，咁跟住咧曾經有佢嘅時期，我唔知唔記得而家係咪啦。廣州譬如話起標咧。日头同埋凌晨后咧，又系两个价钱。 系啊，系咪要加钱嘅？ 系啊，系啦，系啊， 有冇试过唔系按标收啊？ 梗系试过啦，特别去嗰啲汽车总站嘅时候咧。總係好多的士司機咧，企喺架車側邊嘅， 係冇錯， 企定喺度喎，唔係去邊去邊去邊去邊嘅喎， 跟住就講價啦， 係啦，跟住講價，我就算上咗嗰啲的士咧，我都會同佢講睇標， 係啦，按標收錢， 係啦，咁佢有啲都死都唔制，唔制我就落車走啦，係啊，因為如果我上得去話睇標就係睇標，咁其實最驚險嘅咧都係夜晚。比如話由廣州翻落深圳，如果真係啲大時大節，我買唔到火車飛咧，就真係要坐的士啦。係我亦都試過送一啲女性嘅朋友去坐的士，我會先同嗰個女仔講：嗱，你翻到去咧就打俾我，或者打俾阿咩局長。局長咧就其實唔知咩局長。 其實喺車度講嘅，即係等個司機聽到。 係啊，嗱，你個車牌咧就係12345，係啦， 知道你記低咗啊。 係啦，記低曬嗱，呢啲係即係做啲安全措施啦。有冇用我都唔知，但係盡量都令個司機知道，咦？原來佢係識局長嘅喎，啊咩局長？可能係有書局嘅局長，係啦，咁就係咁樣樣咯。係 啊， 係啊，但係以前。 都試過啊，係咪真係去到羅湖㗎？舉例，佢話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都試過去到二線咧，佢就要我落車， 嗯， 好危險啊！二線意思即係出咗高速公路，然後有啲位咧，佢嗰部的士咧，佢唔再入得去個深圳羅湖區嘅，就停喺度，咁死啦，點算咧？我真係試過好頭脹，就唯有折抵啲車，或者同啲唔相熟嘅人，即係拎住啲行李嗰啲咧。佢實係出去嘅啦嘛，就一齊夾錢坐咯，就係、是、咁樣。不過而家真係安全好多 了。哦，而家呢一刻規範咗好多啦，即係成件事，因為佢哋經歷咗一個好大嘅改革啦。中間咁其實而家呢一刻啦，中國個發展係去到點樣咧？其實佢的士同埋一啲叫網約車，咁佢其實而家係平衡咁樣行緊嘅成件事。咁佢可以做到乜嘢嘢咧？首先係將以前頭先小強面對到嗰啲問題咧，基本上係而家呢刻冇曬咁滯。嗱，仲有啊，咁譬如我啱啱早排我自己翻國內啦，去到一個都遠少少嘅地方，咁一模一樣情況啦。去到嗰啲叫高鐵站一出嚟嘅時候，咁樣就想上的士，咁見到頭先你完全講嗰種情況，話的士喺度，司機出咗嚟嘅， 係啊， 咁就叫價啦。 而家仲有啊？ 仲有、 哦、 高鐵站好興發生嘅、哦，大家可以留意。咁、哦、佢就會問你啦、哦，你去邊度啊？佢一講咧就話，哦，咁好啦，我收你$30車你過去啦。咁、但問題咧，因為我哋其實埋去之前，其實已經攞住個手機，而家過嚟好方便噶咯，手機一篤。你已經會知道哦，原來我哋打的嘅大約幾多錢，叫車嘅即係網約車嘅幾多錢？哇！佢嗰個價錢 仲有好多價俾你揀㗎，係 啊！我國內而家十幾個平台， 係啊， 係啊， 係啊！ 你中意揀一個部叫車仔又得，你中意去到好豪華 嘅 都得，咁睇下你想享受啲咩啦。但問題的士當時佢開個價咧，原來係比我哋網約車。是貴一倍出嚟， 一倍啊！ 一倍 即其實應該是$15嘅啫， 唔使$11已經去到佢收30，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咧咁講真，人為嘅問題咧，去到而家呢刻都仲係難控制曬嘅，因為始終地方大啦，人多啦。咁、但係佢點樣樣去發生咗？哇！原來突然間一引入咗網約車平台之後，問題消失咧。其實大家知唔知道佢哋做過啲乜嘢嘅？或者中間 知 道邊？ 係啊， 可以分享一下 喎。 咁、其實佢一開始去行呢樣嘢嘅時候咧，佢係將一啲叫個人制，即係的士司機以前嘅玩法係點樣樣嘅咧？自己單打獨鬥嘅。咁佢所有嘢俾人扣分又好，俾人罰又好，佢自己 嘅， 自己嚟嘅。但系咧，中國首先佢行咗一樣嘢，就係佢叫團體制，即係佢一定係要車隊嚟嘅。咁一行咗車隊之後，點樣樣嘅咧？咁其實所有全部嘅的士司機，佢係會譬如可能四至五個車隊就已經行曬成個深圳嘅啦。而家係咁嗰啲車隊咧，就要負責管理翻自己嘅司機咯。咁佢假設咁講啊。的士司機去犯規啦，被人投訴。當假設兜路嘅，即明明可能$10嘅路，佢幫你兜咗一個 double 出嚟，變咗$20埋單嘅，原來係可以直接投訴嘅喎。而家呢刻，咁個規管係去到點樣樣咧？咁佢可能都係口同鼻拗噶嘛。你就算你聽我講話，哦，司機你兜咗我路，咁佢話唔係啊，呢條正常路有得拗數噶嘛。咁原來咧，佢而家國內咧的士裏邊係需要有鏡頭。錄影嘅鏡頭啦，錄音嘅鏡頭，全程錄住嘅，車裏面、車外面都錄曬噶啦。咁樣咧，嗰個系統咧係同佢哋嗰個所謂 meter 嗰個咪錶掛鈎嘅，而嗰個資訊咧係直接上翻去總台嘅、 哦，即係唔使拗， 係冇得拗， 行過咩路 係行過咩路，全部一清二楚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話，我搭完呢架的士，我懷疑被兜路咧，而家國內你好簡單嘅啫、都唔使打電話啦，你上網一篤。一督佢舉報呢個司機，咁樣其實已經就可以翻查一啲嘢，所以咧其實已經一次過改善咗好多問題咯。嗱、的士司機佢哋唔夠膽兜路先啦，國內嘅話，跟住啦唔見嘢咁樣計啊，即係話唔係我啱啱搭完呢部的士，因為好多時而家佢哋係講緊係手機。叫手機支付噶嘛，佢哋、就唔使俾現錢噶嘛，你原來話。我離開呢架的士，我思醒起，我留低咗，係啦，個文件喺佢上面，咁點算咧？以前嘅 我哋可能俾現金嘅，完全冇辦法追尋噶啦嘛，走就走咗噶嘛。而家你只要俾個錢，你已經知道俾咗邊個的士司機，你係可以聯絡嗰個的士司機嘅。呢個第一步嚟嘅。 其實佢有曬佢嘅資料嘅喎，係 啊，有 啊，因為你俾咗錢佢， 俾個錢 有曬， 係啦， 甚至乎佢就係你約佢嘅時候，佢已經有埋， 冇 錯啦，唔知咩阿叔咁樣，係 有埋 啦， 有埋電話號碼喎，即係大家係知噶嘛。係 啊。 咁如果我哋真係當我留咗份文件，其實兩個方法嘅喎，而家過來，你可以透過你嘅支付工具先，網上嗰個電話支付工具，你已經可以聯絡翻到之前嗰人噶啦。 冇錯。 跟住睇下佢嗰邊覆唔覆你。如果假設佢唔覆你啦，你就可以透過的士台去揾翻個司機。咁因為咧，其實佢都係嗰句啦，佢車內車外都影住嘅，所以其實而家喺國內咧，你喺的士裏邊唔見嘢，你揾得翻嘅機會咧極大，即係基本上揾得翻嘅。跟住佢哋就台又會揾翻的士司機，可能甚至乎你會約翻佢，哦，你可唔可以去邊度俾翻啲咩我啊？咁佢純粹收翻你嗰程車錢啫，咁就已經搞掂咗成件事嘅啦。所以個保障突然之間就大咗好多咯。跟住再嚟咯，佢哋嗰個因為多咗呢個支付工具啊。咁其實佢呢個支付工具，其實佢亦都衍生咗點解突然間網約車喺國內啊，或者其他國家，譬如咁講啊，所有發達國家都用緊嘅啦。喺英國、美國、澳洲，甚至乎近啲我哋嘅新加坡，咁呢啲全部咧，佢哋成件事合法化地行緊的士同埋網約車嘅。咁佢哋多咗好多個功能喺裏邊啦，因為你有電子支付嘅時候，咁其實咧規管規範就大咗啦。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以上刚才我们讲的国家里面，其实因为大家以前未有电子支付，大家都是给现金。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是一股很大的阻力在国内那里，是大家不想转电子支付的。大家估不估到什么因素？ 不想有 转，不想给 commission。 第一是啦，是commission 其中一樣嘢嚟嘅，第二咧，因為其實佢哋嗰條數一路現金現金現金，其實好難去規管你究竟收入咗幾多。咁國內其實一路個稅務問題 收多咗係咪？ 係直頭係個稅務問題，政府咁佢哋其實都好難去監管到呢一樣嘢。直至到唔係佢一行咗電子支付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哇！原來成件事個管理清楚曬，一清二楚，因為大家。直头系行翻个规管制啦，咁的士司机佢哋初头国内系唔接受呢样嘢嘅，但系发现原来网约嗰边，哇，人哋已经因为合法化咗去行啊嘛，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一开始事实嚟嘅，竞争嚟嘅，但系突然之间佢哋发现一样嘢啦，原来我哋的士做翻相同嘅嘢，我哋规管好咗嘅时候，原来而家呢刻嘅的士，嗱，我自己嘅体验，国内的士原来都。好 OK 嘅，即 係 講我而家成日搭啦，跟住我係發現咗我一次俾人兜路嘅經驗都冇，係跟住佢哋行嗰條路，永遠都係行翻最快捷去到個目的地嘅路， 因為冇必要嘅其實， 冇必要， 係啊，其實冇必要咁樣做。 因為點解咧？頭先我都講啦，咁其實一開個手機出嚟一篤嘅時候，咁你已經會知道啦嘛，大約嗰個車程係價值幾多錢噶嘛。 因為其實我自己嘅經驗啦，而家其實基本上你有一個支付平台咧，基本上你搭。公共交通工具也好，又或者就是呢啲嘅預約車也好，或者搭的士也好，所有嘅嘢嘅話，其實都係用呢個咁樣嘅支付嘅方法嘅。 冇錯。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話朋友教我，佢就話你試下咧，就喺上面度就去預約呢啲咁嘅車。咁跟住你一撳落去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就會彈曬出嚟，話俾你知嘅就係由你而家呢一度，你要去邊度A 點去 B 點。咁跟住就會有好多架車俾你揀， 同埋需時幾耐，車程幾耐又知道噶嘛？ 幾多錢？ 係 你自己可以完全選擇，我要邊架？ 冇錯。 咁同埋嘅就係、是正如頭先阿潮潮咁樣講嘅話，佢都有分好多種唔同嘅，有啲可能佢會收你平啲，就是、因為嗰架車可能係冇咁靚啦，係 啦， 舊啲 純粹稍為冇咁靚啫喎，但係人哋都好新， 都係 全新車嚟 嘅，好乾淨嘅。咁但係有時你會覺得啊，不如好啲啊，但係幾個人一齊搭咁樣，你就會撳一啲比較。豪華型嘅，咁佢真係係一啲即係比較好少少嘅服務啦。 我試過篤過一部豪華型，你知唔知嚟一部乜嘢？ 嚟個咩？ 嚟一部類似七人車嘅嘢，但點知一上到架車嗰度，每一張座位後面嗰啲啊，全部有曬按摩嘅。 哇！ 但個價錢係咩咧？又俾翻 誒， 純粹係正常車費 double 多少少 哦。 嗱、 哦， 我覺得合情合理喎，即係譬如你廿蚊嘅車費， 變咗四十， 變咗四十， 係， 但你全程車哇，大家一齊按住摩咁樣， 我仲以為有水俾你飲， 有埋 有水㗎，有水俾你㗎。 佢哋每一個座位有水喺度，你係可以飲，佢包埋嘅，你唔飲冇問題。 啊哈， 係啊，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嗰個體驗嘅話，就係啦，比較好唔同。 行咯，係啊，咁都好好，因為其實你自己有得選擇嘛，你中意邊價咁啊撳，跟住就喺嗰度等佢咁樣咯，係啊。 跟住佢因為有十幾個平台啊，跟住即係如果淨係齋講國內，佢淨係嗰啲叫做網約車有十幾個牌子啦，佢下面又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你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之間個競爭性咧係去到而家呢刻會點樣咧？成件事優化咗好多，即係佢成件事係講緊，因為有競爭有進步，大家都會嘗試喺呢個競爭裏面點樣去令到體驗好啲，多啲客人翻轉頭啊，所以其實咧佢有一個好處嘅，咁佢有個評分制，咁評分制咧一聽落係咪似以為係嗰啲純粹網約車先至有啊？原來國內的士都有喎， 有， 係啊，因為佢係講緊你落車嘅時候，純粹三粒仔喺度嘅，有個綠色公仔好開心，有個黃色公仔已經瞄瞄嘴噶啦，紅色公仔你嬲嬲豬嘅時候，原來係好簡單係撳掣，跟住佢愛嚟做乜嘢咧？頭先我哋都講咗啦，佢係獨立個人制同埋車隊制嘅分別，而家係車隊嚟噶嘛，車隊如果收到好多瞄瞄嘴啊、嬲嬲豬嘅話咧，其實嗰個司機好快就已經唔會俾人續約啦。 哦， 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叫做改善過程嚟嘅，我會覺得係。咁佢兩者之間一路有一個公平競爭嘅時候，兩者之間睇住大家個服務其實一路提升緊咯。係啊，尤其是國內頭先我哋講嘅網約車咧，我試過又點樣呢？初頭因為去旅行，咁我中意自駕遊嘅。點知有一次就係好大膽主意地諗住自駕遊，諗住落地。唔係，因為有嗰啲地圖咁 啊 OK 啦。咁點算？去到個目的地之後先發現，諗住租車啦。大件事，一部都冇，全清 租曬， 真係一部都冇。咁就去到好貴嘅價錢。咁諗諗話，算數啦。咁我哋不如就直接先係網約車約咗一部過嚟啦。咁試下佢嗰個叫做手車好唔好啊？安唔安全啊？咁啊，點知一嚟到嘅時候，喂，服務好好喎。咁我哋最後係點樣樣咧？我哋係全包咗嗰架車幾日。 哇，係 啦，咁其實就好好啦。 都係嗰個司機， 都係嗰個司機。係啦，咁就叫佢喂你本地，因為本地人熟啊嘛。有冇啲咩景點必須要去？ 可以介紹埋，好似 Tourist Guide 咁。 直頭我哋多一個，根本上都是導遊咁樣。佢先係話：，嗱，你本地你必須要去景點一二三四。之後我哋話：，喂，咁本地有冇啲你哋本地人 本地人會去 嘅 嘢 啊？ 食嘅嘢、 玩嘅嘢啊？跟住有啦，跟住佢就開始就唔係跟住嗰、那個旅遊指南嗰啲咯，就真係介紹一啲本地人先至會去玩嘅 美食啊！呢啲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哋自駕遊都可以考慮一下，其實多了很多新的玩法和途徑啦。 司機有冇帶你去買嘢啊？ 梗係有啦，必須要做嘅本地嗰啲。 冇錯，咁我哋純粹大家嘅分享。 好，多謝曬程少嚇， 唔該曬。 OK， 多謝曬。好啦，十二點半啦，聽緊風騷快人啦，提提大家，黃色暴雨警告上路仍然懸掛，雷暴警告有時到今日一點半，而家廿五度幾温，相對濕度97%啊。今日多雲有驟同埋雷暴，先聽聽半嘅新聞翻嚟，由點唱嘅時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天文台在中午12: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港大牙医学士课程学生发声明表示，部分有关牙科学生临床经验不足的报道有欠全面性，或者有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邀请学生参与讨论修例，加入一年实习期的安排。在立法會有關修訂牙醫註冊條例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麥子寧表示，當局分別在去年3月和今年4月與港大牙醫學院教職員和學生會面，解釋實習安排。由衛生署、牙管會和港大牙醫學院組成的專責小組月內會再召開會議，牙醫學生代表亦都會繼續參與。牙醫管理委員會主席李健文說，修例最先影響的會是2025年8月畢業的牙醫本科學生，而牙管會在2019年8月已經向大學方面出列臨床經驗要求，早於受影響學生的入學時間。 中国香港举重健力总会宣布叶永玉因为私人原因寻日辞任主席一职，主席职务由第一副主席余森波代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已经得悉叶永玉辞去总会主席一职，并感谢港协暨奥委会就事件的积极跟进，希望总会重新出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叶永玉最近在公开场合连番失言，事态严重，绝对不能接受，并且即时要求港协暨奥委会展开深入调查。当局强调一直十分重视体育总会的管治，已经要求港协暨奥委会对辖下体育总会加强管理和认真看待国家观念的培训，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日天色较为明朗，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有雷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9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73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工商银行4.64跌6仙，腾讯控股377蚊跌4.8，康方生物34.5跌13.5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67.04跌7.2，阿里巴巴78.4跌2.5，小米集团18.26跌6.8，美团116.7跌2.8，中海油19.6升4.2，盈富基金18.83跌1.9，快手57.6跌1.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57.06。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4，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90点，跌413点。港金报21,71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2.92美元，卖出2,33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係最完美嘅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嘅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唔止一个虚。 港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00到5:00，一起 TUT 放松啲。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潜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赞方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放松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我本朋友已经打咗嚟噶啦，听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先吓。 喂， 肥猫， 肥猫 ，Hello，Hello， 肥猫， 大家好， 你好啊，肥猫， 欢迎快活人，我是肥猫 ，Fat Cat， 你好啊，系啊，又是我啊， 点解会有呢个名噶？ 报喜啊， 系啊，系啊，你报喜， 我嚟报喜啦， 讲讲讲， 我上次爬龙舟。攞咗第一，因为第三啊！ 哇，你第一同第三你都搞咗， 你赤柱攞咗第三，系啊！ 哦，恭喜恭喜都好啊！ 恭喜恭喜！ 咁你第一下做咩讲大话话？ 系啊， 佢唔系讲大话，佢快，佢个心想，个心想攞第一， 写紧佢写紧一，跟住二三，叻啊！ 好嘢，加油啊 ，Fat Ken！ 我今日打电话咧就系想上问我啲教练听， 要啦， 咁咧。听日廿五号， 你嘅应流大叔嚟嘅喎， 廿五号就系我后生生日嘅。 边个啊？ 咁廿 系边个生？ 后生后教练， 哦，后教练， 后 生，后生。 咁廿六号咧就系我哋龙舟阿妈子 Peggy， 妈子， 廿六号生日，系啦。咁廿七号咧就系我哋嘅跑步领跑阿 Maggie 曾健体生日。咁你仲有？仲有兩個啦，廿六號就係我個 friend 啦，小雲啦，廿六號生日，咁六月一號咧都係我個 friend， 六月一號生日，咁祝所有佢哋生日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越跑越快， 好， 跑咁快做咩啊？ 嗯， 趕住去邊啊？ 跑咁快做咩？ 趕住去邊啊？ 我問你， 仲加多三個得唔得啊？ 好，嚟嚟嚟嚟嚟， 点埋俾郭家明爬山包山王子，佢上次攞唔到第一，下年要攞到第一，因为要攞个包嚟请我哋食。 好，嗯， 系啦，嗯，你笑咩啊？瑞瑞， 冇啊，我笑嘅就，其实佢应该有两个噶嘛。包山王子，一个爬得最快，有一个就 系 最多包嘅， 系啊， 系啊，其实冇所谓 嘅。今年攞唔到最多包包，所以佢请唔到我哋。 系啦，最多包包， 等出年啦，再努力啦， 买俾你， 叫佢努力加油啊，加油， 系 啊，俾心机，好啊， 好嘛， 系啦， 嗯。 祝佢哋全部所有人身体健康啦， 系啦， 事事顺利啦，所有嘅香港人都系啦， 冇错，好多谢晒你啊，肥猫， 多谢肥猫， 拜拜拜。好啦，代读嘅呢位叫 Jessica， 佢话咧各位风骚主持好啊，听日咧又系 Irene Ho 生日，日日都开心快乐啊，祝佢生日快乐嘅，同我共事咗20年嘅好同事，而家仲好好朋友嘅吓， 正啊， 好嚟一个。哇！今日嘅天气咁好，我哋一齐嚟太阳晒晒先啦。 哇！出面黑晒，我想我见到。 哇！出面好大雨， 黄色暴雨警告，仲有雷暴警告， 都 有效至到今日嘅1:30。 记得出街带翻把阿姐，千个太阳。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出一首 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燃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点样好嘛？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有细妹。喂， 细妹， 诶，早晨， 细妹， 我系 家姐啊， 细妹， 细妹， 家姐系咩啊？细妹， 我系家姐啊。 细妹咧就祝福个家姐。我首先咧多谢你哋四位同埋正话听电话嗰、那个吓、啊、姐姐吓、啊， 系、 祝福你哋身体健康吓、啊。 好， 多谢， 乖。 我想问一问，有少多余嘢问你哋呢个电台个名咧？风骚快乐人系咪你哋自己改噶？ 嗯嗯，系啊， 改得好贴切啊！我每次咧听完咧 好癫系咪？ 好开心嘅，吓好啱你哋呢个节目呢、這个名啊，好好啱， 多谢 入 型入格， 多谢多谢， 非常之好啊！ 系， 同埋你同我讲又祝福啊，阿杨洋啦吓， 嗯， 啊健康， 祝福佢咩？ 个你哋个个工作顺利吓、啊， 好， 而家特别提杨洋嘅。 因为杨洋今日唔喺度，咪、提下佢咯。 我知道，都要祝福埋佢啊嘛。 系啊，知道你有心啊，系 一添人噶嘛。 冇错， 我知啊，问下啫，我问咋。 非常之好啊， 细妹，我有冇小气？ 啊，好，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呢个电话咧由十号打到而家啦。 咩话？ 唔系啩？点解？ 十号打到而家，因为我想咧，祝福我姐姐母亲节嘅，因为我呢个姐姐咧，我叫佢大家姐嘅， 系 我哋五兄弟姐妹最大嘅佢，我都叫佢大家姐。咁佢咧小时候到而家都同我哋五兄弟姐妹咧遮风挡雨。 哇！ 呢四个字 掌声啊， 讲得好 正。 系一个男人嘅性格啊。 嗯。 啊，咁我爸爸咧就好多时都做嘢唔足啦，变咗佢又做咗爸爸个责任，成日出去做嘢，出去做嘢嘅。咁咧，家姐咧就照顾我哋多嘅。尤其是我小时候啊，教我点样着内衣啊，点样去买啊，都照顾我哋嘅。咁我哋有阵时咧唔见咗啲嘢咧，我姐姐悭埋啲钱咧，又会买翻俾我哋。 哇， 太好啊！ 你 俾我妈妈一知道咧，好讲句俗啲，大件事啦。就。就会打我哋咯，以前即系好兴咁样嘅，冇办法啦。 你有冇试过唔见乜嘢嘢买翻俾你啊？你好感动 啊！我见过咧，唔系我就唔见过个手表。 哇！ 佢买翻只表俾你啊？ 系啊！ 哇！ 个手表都好紧要噶啦。我妈妈买俾我噶，咁去柴湾啊，公众浴室咧冲凉。我就除低，我谂住，一阵间记得吓。冲完凉之后， 就 唔记得带翻 嘅， 跟住搵唔到啦。跟住我姐姐话：，千祈唔好讲俾阿妈听啊！ 我買翻俾你啦。 哇！呢、這個姐姐真係好嘢， 好嘢。係 啊係啊，我好似我哥哥唔見到一單車，跟住咧佢又話我買翻俾你啦。咁佢、即係佢好早出嚟做嘢㗎啦，所以我。历来我当呢个家姐就是我妈妈， 细妹对唔住有破绽。其实你哋咪特登唔 见，即系阴谋论。 哥哥话：哇，妹唔见只表买表，我话俾大家姐听，我阴谋论打只， 好好大头虾噶，你知道啊？细路哥，喂，嗰啲陌生地方，我冲完凉嗱嗱声走啦。我喺我姑妈度过咗晚夜，咁咪要冲凉噶，夏天嚟噶，咁公共浴室系嘛， 系啊， 唔惯啊嘛，走唔切啦，翻到去已经唔见咗啦。 咁你细妹，你而家屋企有冇话我唔见咗部电视啊？ 阿家姐，我又唔见嘢，又唔见嘢。 嗱，而家咧，而家我调翻转头啦，因为佢先生走咗啦，我咧有时间咧。就陪伴佢咯， 好 乖啊，细妹又乖，系啊， 系啊，我得一个姐姐啫嘛， 一世人两姐妹， 系啊，你有冇叫大家姐听我哋风骚啊？ 有其实五兄弟姐妹嘅， 系 啊，我而家都祝福我五兄弟姐妹永远都身体健康，相亲相爱， 系吓血浓于水， 最紧要同埋个个开心，同埋我姐姐咧，有阵时咧我就觉得有少少瑕疵，就系佢成日多咗啲负能量。我希望佢咧， 乐观啲，开心啲， 你叫佢听风骚快活人啊嘛， 多啲正能量，因为佢咧，佢真系叫好好啊。点解咧？五兄弟姐妹都好尊重佢，因为都话啦，我大哥前咧，喂，以前食嗰啲白糖饼咧，已经好幸福噶啦。 系啊，白糖饼系。 佢食食下，阿家姐家姐，点解你嗰个咁大嘅？佢食得饭，咁我家姐又换俾佢。 哇！ 食下，又话家姐家姐。你嗰个仲咁大嘅，佢唔舍得食咩？ 就 换哥哥换咗两次，个白滚，咁我哥哥咧就食咗差唔多两个啦，佢食咗少少啫。 你仲记得噶吓？你即系咁耐都仲记得， 深刻印象 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哋系好即系好辛苦嘅年代嘅，因为即系佢又我妈就好悭嘅，咁咧就其实有得食佢都唔舍得食。咁我哋細個真係冇得食㗎嘛，所以食一個白餅呢已經好矜貴㗎啦，同埋食馬麗餅 未聽過喎，馬麗餅 餅仔 穿研膠花到出糧啦，我哋先至買到馬麗餅就馬麗餅大家分囉，一人五塊囉，咁兩支麥精，兩支麥精嘅維他奶就五兄弟姐妹分，我呢好餵食嘅，我就會度嚟度去睇邊杯大嘅。但我姐姐咧永遠都係讓曬俾啲兄弟姊妹嘅。 呢個家姐好嘢。 好，咁所以你要多啲陪佢啦。係啊，係嘛？係 啊， 多啲陪佢咯喎。 系啊，唔该晒你哋吓， 咁讲， 多谢晒你嘅号码， 细妹， 开开心心啊， 好啦， 大家都开心， 佢听你个节目噶， 好啊，多啲开心正能量，好唔好 ？OK， 多谢晒你电话，送俾你有陈百强嘅《涟漪》。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翻到晏昼一点钟，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悬挂，雷暴警告到晏昼一点半。电话里边有黄太， 黄太 ，Hello， 喂喂喂， 你好。 王太你 好，你哋 好，你好， 点啊，王太，今日好开心喎，系咪啊？ 唔系好开，麻麻地啦。 点解啊？ 结婚周年喎， 咪咯，咩事？ 都系咁过啦，佢唔记得咗。 咪你提 提佢啊嘛，哎呀， 即系激死人啊！ 咁多年， 年年提佢一次咯。 你咪话阿老公啊，你记唔记得卅几年前今日做乜嘢啊？咁样咪得咯。 我记得佢咗。我头先同佢讲咗，又唔好记得喎，真系。 其实佢系咪专登就系唔记得啊？ 唔清楚。 咁你唔好嬲啦，你咪小气啦，你 咁咪仪式感啲咯。你今日同佢去食个晚餐啊，买翻少少礼物，大家互相送下咁咯，搞下啲仪式感咯。 佢唔兴噶，我咁多年都未送过花俾我。 咁咪系咯，咁咪不嬲都系咁嘅。你唔好同佢计较啦。 唔系你自己订扎花送俾自己，原来啊老公啊唔知送错喎，咪一人送俾我。 嗱，起码你今日会打电话嚟，系咪先？喺咁多人听住之下，佢有冇听啊？佢而家边处啊？翻紧工啊？ 佢退咗休啦， 系啊，瞓紧觉啦又。 我同阿 Michael 一样年纪噶啦，已经。 哦，咁啊退休啦，退休啦。咁佢而家做紧咩啊？ 吓？ 佢而家做紧咩啊？而家呢一分钟佢做紧咩？ 打机。 打机，你叫佢摆低啦。 系啊。 算 啦。你叫佢过嚟，叫佢过嚟。 我哋已经化境去到。 咁你而家打嚟为咩咧？ 系啊， 为咩？ 啱啱醒起咁啱嘅日子咯，就系、 是。好、oh, okay. ，总之今日系几多年啊？系咪你自己讲？今年系今日 廿四号嘛？ 几多年一年啊？ 三十七 嗱，黄太记得好清楚。黄生唔该你，今日做翻啲 三十七 氹下老婆嘢。 你哋有冇邓川石啊？ 有， 真系有邓川石啊！ 真系 可以 自由吓？去边度摆酒啊？有冇摆酒啊？兴唔兴？嗰阵时应该好兴， 家兴咯。 嗰啲咪道会嗰啲啊？ 唔系，佢酒楼啊！ 我好中意嗰啲噶，其实 系酒楼嗰啲有龙 有凤， 有龙凤闪眼嘅 黄埔大酒楼啊，真 系 正 啊！ 系咪嗰只啊？ 系啊！ 哇！ 因为我哋走呢段日子真系行，因為我小朋友是自閉症啊，真係今天聽到校長講，真係， 我哋都要 感受 啲關心呢啲小朋友啊。 係啊，咁成我仔而家慶幸啦，三十歲啦， 係 咪得咯？ 咁咯， 係啊 ，OK 啊， 唔使諗咁多嘢 ，OK 咪好咯，係啊。 佢哋只不過有一啲需要啫嘛，係 啊， 冇乜冇乜 啲關心呢啲朋友。 咁本身我哋自己年紀已經大啦，所以諗一諗起就唔想再諗落去啦， 唔使諗，我覺得 開心啲， 係啦，唔使 有咩同阿黃生講啊？ 係啊， 冇乜啦， 使唔使叫佢加啲家用啊？ 啊、你哋都健健康康啦， 哦、大家咁话， 快快乐乐啦，真系。 好啊， 冇乜想啦，而家呢个环境真系。 本来就应该系咁。 系啊，咪随心咯， 系啊， 开心。 系啊， 因为你而家呢啲咁嘅生活嘅话，我觉得系要过紧一啲减法嘅生活嘅，越简单越好，冇错，唔好搞咁多嘢，系咪啊？咁你就容易啲，开心啲。 冇错， 真 真嘅， 简简单单。 我撞过阿梁继章先生噶啦，已经。 啊、用咩撞？用车 兜嘢撞埋佢。呢个咪梁启章喎，撞佢。 好多年噶啦。 OK， 系。 佢成日买餸啊喺度。 系乐富啊嘛，系嘛。 系啊。 系 啊。 我哋又住附近啊。 我住喺附近 嘅。OK。 你哋讲嗰度噶咋？ 多谢多谢。喂，咁你总之你记住啦，身体健康同埋老公开开心心，好嘛？ 好啊好啊。 你买个蛋糕啦。 系啊。 你买个蛋糕同佢庆祝啦， 再煲个靓汤， 靓汤啊太多嘢啦，买个蛋糕， 蛋蛋算啦， 系 好， 咁啊买两个叉烧饭， 好嘅， 最紧要你两个开心啊， 开心 开心 健康 ，OK， 多谢晒， 拜 拜， 一呢走嗰啲日子，送俾黄生黄太，已经结束今日嘅风骚快人，记住啦，天气不稳定 ，Happy Weekend， 下星期一早上十点再见， 拜拜。 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